港大嘅梁卓伟教授咧就预料喺六月咧吓就会出现一个第六波嘅疫情啦，因为咧都见到而家嗰个嘅头先所讲啦，即时繁殖率咧系有所上升嘅咁。你自己又觉得会唔会出现咧？咁同埋就系有冇啲咩嘅因素去到决定呢个嘅第六波会唔会出现咧？ 我谂梁教授佢嗰、那个系一个数学模型推敲。咁建基於過往都一路收集緊啲嘅數據啦，咁譬如喺即係過去嘅疫情啊咁多波咧，咁其實都個數學模型有一啲參考嘅作用嘅，咁但係問題當然就即係一個即係數學模型啦，咁所以變咗我諗我哋即係我諗對市民對政府同埋。對商界咁其實都會有一個警惕作用，不過問題我自己覺得大家即係係用一個平常心去睇啦。咁最緊要就係話我哋喺每個人嗰個個人層面嗰方面都去即係明白有呢個風險，社區亦知道有依幾百條傳播鏈。咁至於你譬如而家你日常生活你點樣去聽完呢啲咁嘅報道，點樣影響你嘅生活模式？咁其實去翻好個人嘅層面嘅，咁睇翻自己嗰、那個即係風險評估啦，同埋你屋企人打齊針未啦，有冇一啲好細個小朋友，一啲好年長嘅長者啦，咁你要諗呢一個位啦，咁避免佢哋感染啦，尤其是如果佢哋係未打齊針，自己打曬針，但係問題就係話即係始終預防感染。即係譬如你打曬三針之後預防感染嗰、那個個有效率咧，未必話真係咁高嘅。但係要諗嘅就係話，如果萬一自己感染嘅時候，帶咗翻屋企，有機會影響其他屋企人。咁所以我自己覺得每個人都去望翻自己屋企嚇個個情況嚇。 咁我想請教下你嗰個即係專業嘅醫學意見啦，咁而家好多西方國家咧、外國咧都係放鬆咗好多即係控制措施噶啦。咁佢哋當然嗰個即係最大嘅理據咧就係佢哋好多人已經打針啦，同埋即係重症又少啦，咁同埋亦都有所謂一個嘅免疫屏障噶啦，因為好多人都感染咗啦。咁究竟喺醫學上有冇一個客觀嘅即係定義？究竟咩為之一個嘅免疫屏障咧？係有幾多人感染過先至係叫成為一個免疫嘅屏障咧？因为你香港就即系你头先讲都有唔少人即系感染咗啦，咁但系有好多咧就可能都冇报嘅，即系可能更加多嘅，即系比我哋已知嘅即系个案更加多啦吓。咁但系呢个免疫屏障又唔系永远嘅，因为佢讲佢耐咗之后咧，佢又嗰个抗体又消失咗咁。咁你我哋应该点样理解呢样嘢咧？ 嗱，我谂其实随着新冠疫情一路咁样走下去嘅时候咧，的而且确，即系我谂喺我哋一啲嘅弹药咧，即系无论喺疫苗嗰方面啊，或者系一啲抗病毒药啊，甚至乎系一啲叫组合嘅抗体咧，其实喺市场上我哋慢慢多一啲要选择。咁所以你问我咧，就其实我哋多咗啲子弹去对付，万一真系感染咗，或者去预防嗰个重症死亡率。咁而家其實就係去翻，即係話，當你嗰、那個即係我哋而家知道嗰個免疫屏障係對付重症同埋死亡率。咁佢而家個免疫屏障就唔係對付或者預防嗰個感染。嗱，依個我諗社會一定要知識先。即係話你即係你打針，其實有感染嘅機會仍然存在嘅。咁喺過去，我諗喺西方國家都有一啲人士係佢感染完一次都有機會再感染嘅。咁所以喺呢部分，我相信大家社會各階層其實都要明白。咁我諗自己嘅生活模式跟住落嚟係點樣，就取決於你自己可以接受個風險程度係點樣。咁你話喺政府嘅層面可以點睇呢？我諗最緊要就係話有冇一啲新增嘅即係譬如高傳染性或者高致病性嘅變種病毒係入到嚟香港。嗱，呢個反而就係政府一定要防範，同埋就係話點樣去避免我哋公營醫療系統佢會癱瘓。咁所以我覺得政府就最主要應該係睇 即系呢两大环节。 嗯，曾医生，我想问翻你咧，关于一啲喺食肆嗰个设定底下、嗰、那个环境底下嗰、那个嘅感染风险、感染途径嘅咁。头先我哋都讲啦，咁今次咧就喺上环嘅星月楼咧，咁都有多个嘅环境样本咧系验到阳性嘅，咁包括咧就喺男厕、女厕啊咁样。咁我都想，有啲食客可能都会问咧，咁如果自己系坐近呢个厕所嘅话，啊，会唔会有一啲高啲嘅感染风险咧？因为其实厕所都会有一啲嘅抽风系统啦，有可能即系或者系出翻去一啲就近厕所嘅啲座位嗰度啊。其实坐近厕所系咪有一个风险喺度噶？ 冇话特别系一定系坐近厕所就个风险特别高嘅。我谂要睇翻即系每个即系每间食肆咧，佢个 floor plan 即系个平面图究竟系点啦？我谂最紧要就系嗰、那个。換氣嘅情況啊，空氣運轉嘅情況啊，抽風系統嗰個情況係點樣？依、這個反而我覺得係緊要。咁當然咧就話洗手間有咁多人去使用過，包括可能有啲隱性患者去使用過，自不然就係環境樣本當中的而且確有啲殘餘物嘅。咁所以變咗喺洗手間使用嘅使用者咧，即係唔好掉以輕心啦。我只可以講。就係話，即係你觸碰過有啲咁物件嘅時候，可能你的而且確要諗清楚，你係咪已經兩雙手係已經洗乾淨啦，定還是即係觸碰嘅時候，可能要格外留意。 系咁另外咧就系关于观塘嗰间嘅御膳私房菜啦吓。咁、其实咧都有啲嘅患者咧就向卫生防护中心就系报告翻咧，其实佢哋只系可能逗留咗好短嘅时间啫吓，可能系十分钟左右上去买嘢啊，又或者系有啲人上去系做其他即系唔系食嘢嘅活动嘅吓，亦都有啲人咧系冇除到口罩嘅咁。咁啊，點樣理解呢個嘅情況？點解會即係直頭係有啲人都冇坐低食嘢，逗留咁短時間，都會感染到咧喺呢個環境度，又點樣理解 啊？嗱，我諗要視乎當其時嗰個環境，佢嗰、那個即係本身個空調係點啦，空氣運轉係點啦，抽風係點啦。如果喺嗰個空間嗰個病毒量係特別高嘅時候，你的而且確即使你入咗去一個較短嘅時間。你都有機會感染嘅，因為正如我哋講啦，即係Omicron 佢本身可能係可以有一個我哋叫做有限度嘅空氣傳播嘅，尤其是當嗰個地方佢嗰、那個抽風唔理想嘅時候，加上就係我哋即係之前都有講過，就戴口罩可能你戴一個未必夠嘅，可能你即係要出面要戴多個布口罩。咁其實我哋都係講緊，即係我哋面對一個高傳染性嘅 Omicron 變種病毒。咁所以戴口罩嗰個情況係你理想啦，你逗留嘅時間啦，同埋你當其時喺個空間嗰個病毒量喺空氣漂浮個懸浮粒子嗰個病毒量係咪多咧？咁我諗都會影響嘅，即使係講緊係逗留一個好短嘅時間。 嗯曾先生啊，頭先你都提到就話，即係自己去做啲咩嘅防疫嘅措施，都係一個都幾個人嘅決定啦嚇。咁而家正正都有啲學者咧走出嚟講咧，就係話而家其實打唔打針咧，都係一個個人嘅決定嚟嘅，應該嚇，即係尤其是係即係年青人啦嚇，佢嗰個重症死亡率都係好低嘅嚇。咁打針畢竟咧都你打唔打針咧，都未必係可以防止到你係感染呢個症嘅嚇，即係淨係防重症死亡啫嚇。咁點解唔俾翻呢啲人去有一個自由選擇，即係一定要去邊度都要有個疫苗通行證咧咁樣嚇？你點睇呢件事？ 我谂而家其实就即系第一，我哋谂每个市民都应该要有一个责任咧，就系点样去避免我哋嘅医疗系统瘫痪啦。咁我哋第五波其实即系都睇到呢样嘢嘅。咁所以你问我即系基本嘅即系我讲紧疫苗接种嘅针数咧，咁其实应该每一位香港市民都应该要有。咁往後跟住落嚟點樣去即係做呢，我相信就要睇下疫情跟住落嚟嘅發展會係點樣。咁我自己覺得即係都係講嗰句，而家即係接種比例係一老一嫩呢係比較低嘅。咁所以我自己而家知道 Omicron 你如果淨係接種得兩針呢，基本上你嗰、那個 曾醫生，其實我哋會唔會可以新聞之後睇下可唔可以再同你傾多陣啊？ 哦，可以可以。 好，唔该。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由黄贝文报道新闻。本港新增234宗新冠病毒确诊个案，包括42宗境外输入，冇新增死亡个案。食肆和处所群组都有新个案，观塘御膳私房新增2宗感染，累计11宗。上环星月楼再多4个人确诊，亦都是在5月7号晚光顾的食客，其中2个人是家人，累计个案增加至56宗。當局在星月樓發現多3個環境樣本呈陽性，紅磡新旺會桌球會多1個客人感染，累計14宗。另外新增35宗學校呈報的陽性個案，部分是假期滯後呈報個案，涉及幼稚園、小學、中學和特殊學校。有院舍呈報1個院友感染，患者2月曾經確診，衛生防護中心估計可能是第二次感染，也都有機會是復陽個案。前一傳媒集團創辦人黎智英和行政總監王偉強涉嫌隱瞞科技園公司容許力高顧問公司使用蘋果大樓，違反租契，被控欺詐罪，案件在區域法院續審。前一傳媒營運總裁周達權本來是同案被告，以特赦證人出庭作證，他早前獲准從案件分拆，押後至7月提訊。控方傳召周達權之前，法官陳廣慈說，任何人用不同形式方法接觸影響證人，很大機會負上刑責。周達權確認自己收到一份免於起訴書，並需要在審訊中作證。他作供的時候，益順力高是黎智英的私人公司，處理有關車輛和船務等事宜。他又說力高有些子公司有投資，資產、投資和子公司都屬於黎智英，而旗下的製衣公司、蘋果促銷等公司就與印刷用途無關。北京市截至下午3點的過去24小時新增39宗新冠病毒本土個案，包括7宗無症狀感染。社會面篩查發現5宗個案都涉及豐台區岳各庄市场群组。市交通委员会副主任、新闻发言人容君话：，封控区、管控区周边的巴士、地铁部分线路和车站，听日首班车起查验乘客健康码。北京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决定，今日起一连3日，东城区、西城区、朝阳区、海淀区等12区继续进行3轮区域核酸筛查。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回应美国总统拜登日前签署涉及令台湾重获世界卫生组织观察员地位法案的时候说，法案严重违反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3个联合公报规定，严重违背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初步干涉中国内政，美方执意将其签署成法，中方强烈不满，坚决反对。赵立坚指出，根据联合国大会和世界卫生大会相关决议，台湾参与世卫组织活动必须按照一个中国原则处理。他强调，中方敦促美方慎重妥善处理涉台问题，不得利用那个法案帮助台湾拓展所谓国际空间，否则将进一步损害中美关系和台海和平稳定。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最低气温大约20度。听日渐转天晴，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5度，吹和缓东北风。听日稍后转吹清劲东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1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嘅交通消息，有宗交通意外事故同大家报告嘅，喺九龙嘅七咸道南去油麻地方向，理工大学对开快线有意外，咁现时嗰度比较多车嘅，经过时间大家小心啦。七咸道南去油麻地方向，理工大学对开快线有意外啊，比较多车嘅。 隧道的情况，将军澳隧道而家去九龙方向，将军澳入口龙尾近欣怡花园。狮子山隧道去沙田窝打路道龙尾就过了映月台，龙翔道的龙尾就去到黄大仙蒲岗村道附近的。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龙尾飞林明道，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湾位。红隧九龙入口只是收费广场较为多车少少。其他的路面交通情况，九龙区而家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九龙塘段就比较多车少少嘅，龙尾就去到太子道西。安全车速报告有江乐道中友邦金融中心来回，同埋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香港电台为香港运动员打气。花剑大奖赛人专站。香港队男子代表蔡俊彦首夺亚军， 香港电台仅代表听众送上祝贺，为香港运动员打气。 越多人接种新冠疫苗，社会抗疫能力就越强。在疫苗通行证下，除有医生证明或豁免，12岁或以上人士都要打疫苗，先可以进入食肆、表列处所、政府康文场地等地方。针卡可以储在安心出行，方便使用。或以智方便或医健通显示，亦可以带纸本记录，按要求出示或扫针卡二维码。疫苗保护令我哋越快回复正常生活。 我哋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呢场硬仗。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主持：陆宇光、杨立门。 自由風，自由風，我哋咧就傾緊疫情嘅發展嘅。咁我哋新聞之前咧就同醫學會傳染病顧問委員會聯席主席曾其恩醫生咧傾緊嘅，請翻曾醫生出嚟先，曾醫生。 你好，主持。 嗱，頭先阿楊立門都講到話咧，就有港大嘅專家咧就喺報章度撰文啦嚇，咁都講到話咧，而家60歲以下嘅成年人咧，咁其實已經大部分咧打咗兩針啦，咁而咧佢哋咧就係感染之後嘅重症死亡風險都低啦，咁所以咧就已經咧有一個嘅第五波疫情咧已經有一個免疫屏障啦，就認為咧應該俾60歲以下嘅成年人進入啲指定場所咧就唔使再用疫苗通行證嘅，你嘅意見係點樣啊？ 嗱，我谂听到有一啲咁嘅说法，咁的而且确，即系有啲某程度上系有啲嘅数据去支持嘅，即系譬如讲紧60岁以下嘅，即系譬如你讲紧打两针同打三针嗰、那个个分野喺个重症同埋预防死亡率咧，可能系未必咁明显，喺60岁以上可能会明显好多。咁但係我自己睇到咧，喺嗰個公平原則嗰方面咧，你進入一啲特定嘅處所咧，你點樣可以令到即係一啲前線嘅管理人員咧，即係進入處所去核實你嗰、那個即係情況係咪符合條件咧？即係如果我哋去分一啲60歲以下同60歲以上嘅時候，你的而且確可能會做咗啲造成一啲嘅問題出嚟嘅。咁但係問題，如果係個個人去進入某個處所嘅時候，都要有符合某一個即係 vaccine pass 疫苗通行證嘅時候咧，係清一色嘅話咧，咁變咗喺前線執行或者執行呢啲規例嗰個情況咧，就會方便好多啦。咁我諗係喺即係我諗，其實我哋做任何呢啲嘅情況下咧，除咗佢有嗰、那個本身嘅意義之外咧，我諗都要實際上啊、技術上咧，係咪可行咧？依部分咧，我想講咧，都係緊要噶。 咁你头先讲到嗰个執行上嗰个问题啦，咁其实喺嗰、那个即係嗰、那个程式嗰度系咪可以都我唔系话赞成呢种做法啦，但系即係如果要被即係要让嗰个前线人员系即係系能够即係唔需要话要分你嘅60岁以上因为以下，其实系咪即係60岁以下嘅喺嗰个程式嗰度都自动有一个嘅功能，就系、是、话你可以即係就算你未打晒咁多針呢，你都可以嘟到佢入去嘅，咁其实都可以解决到呢个问题喎，系咪？ 冇错，的而且确可以嘅。咁但系问题引申出嚟嘅情况咧，即系譬如假若我哋假设啦，我而家讲嘅嘢系一个假设性嘅scenario 出现，就系话假设我哋嘅疫情系有一个反弹，而跟住落嚟我哋又发觉即系有唔少嘅人士系属于六十岁以下嘅， 系。 咁嘅情況下，咁我哋回顧式去睇翻，咦？咁我哋係咪做錯咗咧？即係做錯咗一個決定，係造成咗有好多人係因為俾佢咁樣進入而繼而，即係佢個即係令到嗰、那個感染嘅風險大咗咧。咁有陣時我諗都要睇嘅，就係話你去到一個特定嘅處所嘅時候。當然你未必會感染人，但問題你會唔會增加你自己嘅感染風險啊？咁你感染風險之後所引申出嚟嘅問題，唔係淨係自己個人家庭嘅問題，都會有一個輿論嘅問題，同埋一個社會嘅問題。 OK， 好啊，唔該曬曾啟恩醫生，多謝你。係，曾啟恩醫生就係醫學會傳染病顧問委員會聯席主席嚟噶。咁啊，楊立滿就應該點樣睇今次有港大專家咁樣建議咧？嗱，因為咧就而家咧就係進入指定處所啦，都需要用疫苗通行證啦嚇。嗱，而家嗰個嘅要求咧就係兩針啦。咁到今個月尾啊，5月31日開始咧，咁基本上咧就係都需要打齊三針咧，先至符合到呢個疫苗通行證嘅要求啦。咁啊，即係除非嚇，除非你第二針距離而家嘅時間都未夠6个月啦，否則你第二針打夠6个月咧，都係要打齊三針咧，先至符合呢個疫苗通行證嘅條件啦。5月31日開始咧，你進入餐廳啊，各個嘅處所咧，咁都係需要咧係打齊三針嘅咁。咁正正就喺呢個嘅第三針即係疫苗通行證就快實施之前咧，就有呢個嘅專家嘅建議啦。嗱，咁頭先我都引述咗佢嘅一啲理據嘅，咁包括就話大部分嘅年輕成年人咧嚇都打最少兩針啦，咁佢哋咧就算染咗疫，佢哋咧就重症死亡嘅風險咧都比較低啦。咁如果你話係要有一個嘅強制一個類似 強制 打針嘅一個模式嚇，即係譬如而家疫苗通行證咁，即係佢認為係一個類似係一個強制咁嘅模式咧。需要咧就係有一個嘅即公眾嘅理據啦，公眾利益嘅理據啦，即包括就係保護我哋嘅醫療系統啦。咁其實而家都唔使話去到保護嘅醫療系統啦，因為咧就去到重症啊嗰個嘅機會咧都比較低一啲啦嚇。咁所以咧就所以咧就唔應該咧就俾咧再俾呢啲嘅六十歲以下嘅成年人咧就需要再用呢個疫苗通行證。應該點樣理解咧？ 係咯，我覺得佢哋嘅理據都有嘅嚇，即係譬如話佢覺得而家年青人感染嘅風險係雖然都係一樣啦，但係咧就嗰個重症同死亡率咧係好低嘅咁。咁因此咧，如果你話再用嗰、那個加重醫療系統嗰個負擔呢一個嘅理據咧，就未必會成立啦。未必再成立啦，呢個理據嚇。咁而且佢哋都有一個理據，就係話你而家即係差唔多係強制人哋嚇，因為去打疫苗啦。咁但係咧就咁樣就會對即係同嗰個所謂知情同意嗰、那個即係醫學倫理嗰個嘅原則咧，就有相違背啦。因為我亦都唔害到人嚇，即係我唔係因為我唔打疫苗咧，我就會傳染俾多啲人嘅，又唔會發生嘅呢樣嘢。咁因此點解你一定要我打疫苗咧？我自己可能我有自己私人嘅原因，即係唔去打啦嚇。咁當然頭先即係衞生署嘅即係醫生都有出嚟講，佢話即係其實而家你想唔打咧，都有好多理由可以俾你唔打嘅。即係譬如話醫療，即係身體方面嗰個問題。咁但係有啲人可能覺得我唔係一定因為身體唔得 唔打得疫苗，我先至唔打噶，我自己一個自由選擇嚟嘅咁樣。咁呢個就真係即係要睇下你點樣去理解呢樣嘢。我就偏向就覺得即係政府而家，因為而家嗰個疫情都未係受控嘅。咁我覺得政府嗰、那個管控嗰個度咧係有高有低嘅。咁我覺得而家既然嗰個疫情都未係即係完全係即都。處一個比較高位啦，每日幾百宗咁。咁我覺得政府咧，就算係偏向過嚴嘅手段咧，可能都係一個比較安全或者穩妥嘅做法嚟。 嗯，嗱，頭先衞生防護中心嘅歐嘉榮醫生咧都提到話，其實咧係衞生署轄下嘅兩個聯合科學委員會咧，係建議市民咧係每個人都打三針，去到提高個保護率嘅咁。咁亦都係講緊話，如果要社會復常咧，係都要建基於疫苗通啦嚇，咁同埋疫苗通行證啦，同埋而家即係都有場所係逐漸開放翻、放寬翻嗰啲嘅措施啦嚇，都令到咧可能會有一個人群聚集，成為一個高風險嘅場所。咁、所以咧就有呢個嘅係需要打齊三針呢個嘅需要係。不如都問下聽眾啦，大家點樣睇今次專家呢個嘅建議咧嚇？歡迎打嚟1872311，1872311同我哋傾下噶。嗱，而家電話旁邊咧就請嚟其中一位有份寫呢篇文章嘅專家，就係港大醫學院藥理及藥劑學系榮譽助理教授陳德光醫生啊。陳醫生你好。 系你好，陆宇光、杨立梅， 你好， 多谢你邀请我今日参与呢个访问。 不如都请你解释多次，点解你哋会去撰文，去到认为60岁以下嘅成年人就进入指定处所唔使再用呢个疫苗通行证嘅理据 咧？最主要咧，我嘅出发点系考虑到个公义嘅问题啦。咁疫苗通行证咧系有佢嘅目的嘅吓。咁我哋首先一定要理解，其實疫苗嘅作用咧，主要係分三方面啦。即係第一咧，第一點就係、可以築起一個群體嘅免疫嘅屏障啦，即係阻止個病毒喺社區蔓延。第二咧係可以預防重症啦，第三係可以預防、死亡啦，減少死亡率啦嚇。咁而家視乎個疫情嘅發展咧，嚟到第五波嘅疫情啦，咁我哋睇到咧。其實在疫情的初期呢，其實那個整體的接種率是不是差的，就算說是第五波 的高峰三月初的時候呢，其實第一針的接種率其實都高過八成，第二針的接種率都高過七成，但可惜的呢，我們看到個疫苗呢在預防這個變種的病毒，即是 Omicron BA2 這個變種疫的病毒 的侵襲的情況底下呢，其實疫苗的效果呢是不太理想。我們看到呢，香港大學的推算咧，都超過400万嘅人係感染咗呢個變種病毒。咁但係嚟緊喺最近幾個星期，其實嗰個疫情係有受控嘅跡象啦。咁呢個咧，似乎個效果主要係嚟自嗰個大量嘅自然感染啊。咁就唔係因為個疫苗嘅功效啊。咁所以我哋睇到咧，疫苗咧喺而家呢一個階段嚟講咧，對於壓止個疫情喺個社區度蔓延嘅功效咧，已經係非常之有限。咁所以我哋睇到咧，其實再利用呢個疫苗通行證，再推高個接種率咧，似乎咧隨住病毒嘅不斷嘅變種咧，喺未來嘅一啲嘅變種病毒，如果再喺香港係侵襲嘅時候咧，其實疫苗已經唔能夠再有效咁樣壓止到呢個社區嘅傳播。咁所以其實我哋認為咧，喺第一個功效方面，即係鞏固個免疫屏障方面咧，其實再進一步推高個接種率咧，已經係意義係唔係好大嘅。 嗱，喺继续同你倾之前咧，有一则嘅香港电台抗疫快讯啦。以下系一则强制检测公告，今日将军澳翠林村秀林楼进行围封强检，请居民按照工作人员嘅指示有秩序落楼检测，就系将军澳翠林村嘅秀林楼进行围封强检嘅吓。咁啊，继续同阿陈德光医生倾啦。嗱，你头先就讲到话，都推算咧，其实都有好多嘅市民咧已经感染过啦，吓，已经有一个嘅即系免疫力喺度啦。咁但系即系始终啦，即系而家个官方嘅数字都系讲紧咧，就系有119万几嘅市民系感染过啦。实际嘅数字咧，都仍然都只系靠一个推算啦，吓。咁所以如果用呢个嘅即系感染咗嘅人数嚟到去到证明，其实即系 嗰個嘅自然感染已經好廣泛啦。咁可能會有一啲人咧就遺留咗，會令到佢哋暴露喺風險度，驚唔驚咧？ 主要係嗰個免疫屏障咧，係靠一個已經係一個相當之唔錯嘅接種率，再加上個自然感染造成一個群體嘅免疫屏障， 即係兩樣都要加埋。 冇錯，咁其實呢個免疫屏障嗰個意思咧，其實就係話，就算有啲人咧係未接種的話咧，但係由於嗰個免疫屏障發揮咗個保護嘅功效咧，其實呢啲未接種嘅人咧都間接係受到保護嘅嚇。 咁但係免疫屏障即係打過疫苗嘅人士，佢嗰個所謂免疫力咧，亦都唔會永遠存在嘅，即係佢過咗一段時間咧，佢又會減退嘅嚇。咁變咗佢如果佢唔再繼續打翻第三或者第四或者第五針，咁佢永遠都係有一個嘅即係風險喺度嚇。咁亦都唔係話所有年青人都即係話咧六十歲以下嘅人係唔會有重症或者唔會死亡嚇。咁你覺得係咪都有一定程度嘅風險咧喺度？ 嗱，個重症同我死亡率個關係咧，因為年青人咧，即係年輕嘅成年人咧，其實比起長者個風險係低非常多嘅。咁所以其實我哋睇翻咧，而家個情況只係4%以下嘅年輕人係喺呢個第五波疫情裏面死亡啦。其實講緊係整體嘅數字都係幾百個。咁即係每日除翻出嚟咧，即係單頭數字嘅人數係年輕嘅成年人，因為呢個第五波疫情死亡咧，其實呢個咧好難講得上咧，係話會對我哋嘅醫療系統造成一個嚴重嘅壓力嘅嚇。咁其實我哋講緊個公義嘅問題就係、是、你係咪因為要防止嗰每日嗰幾個冇接種嘅年輕嘅成年人接觸因為染疫而死亡，而要所有嘅六十歲以下嘅年輕成年人都要接種咧？咁呢個我哋睇到個公眾利益係講唔上係值得剝削我哋年輕成年人拒絕接種嘅呢個權利咯。 咁以你嚟睇，係咪即係而家已經接？因為有成九成幾嘅即係六十歲下嘅人士都接種咗啦，一針或者兩針啦嚇。咁你係咪覺得唔需要叫佢哋再繼續接種第三針噶啦？因為佢哋已經有一個免疫屏障。就算佢哋以後即係嗰個免疫力係會隨住時間減退咧，佢都唔需要再繼續接種任何其他嘅針噶啦，係咪啊？ 嗱，事實上咧係疫苗咧。在針對變種病毒那個防止在社區傳播的功效非常有限，這個已經 是很多 的科學文獻已經有所證實的了。另外呢，其實近日政府的專家，不同的專家都已經 是不約而同地很強調個接種疫苗那個益處主要是在防止重症和預防死亡這一方面，已經是大家 不再將個重點放在防范社区传播呢一点上，因为大家都明白咧，嗰、那个疫苗系针对变种病毒，系其实已经唔系好预防得到佢哋再传播咯。吓、咁所以我哋见到，既然系预防重症同埋防止死亡，其实嗰个利益咧，主要系保护个病人本身，同埋系防止个医疗系统崩溃。喺呢一两点嚟讲咧，前者其实系属于病人自身嘅利益，系唔关乎公众利益。而後者，因為年輕人的死亡率根本非常之低，亦其實講不上再要啲年輕人接種疫苗咧，係對公眾利益係有重大影響咯。 即係因為佢呢、這個你即係你個意見係，即係根本呢個係佢哋自己嘅一個主動的決定嚟嘅，即係我知道我個後果會係點樣，但係咧我係主動咁樣係決定我唔接種呢個疫苗，因為整件事咧嚇， 對於接種者自己嘅保護， 係嘅保護者就唔會影響到人嘅，就係咁樣嘅一個理論啦，係咪嚇？ 係啊係。 咁其實我又諗起即係另外一啲公共政策係咪有相類似嘅情況咧？譬如話你坐車啊，即係你要帶安全帶咁樣嚇，咁你係咪都建議係即係可以俾嗰個司機或者個乘客喺前排嗰個係可以唔帶安全帶嘅咧？因為即係反正嗰個我自己決定啫，因為風險都好低嘅，即係每日咁多架車喺路上邊，即係死亡嘅因為唔帶安全帶死亡嘅機率都好低嘅喎，咁樣咁係咪咁樣可以等同到咧？ 嗱，咁樣嘅，因為咧即係攬安全帶呢個係一個我哋經常 是拿来讲的例子，就是讲的公共卫生和个人权利等等的平衡。但蓝安全带本身不是一个入侵性 的侵犯个人权利的一个措施来的。但是打疫苗呢就是一个入侵性 的医疗程序，是讲的 是有机会是有一些风险的嘛，打疫苗是。但蓝安全带来讲本身除了有些不舒服之外呢，本身蓝安全带是相当之安全。咁所以咧，我哋讲紧系嗰个入侵性，即系侵犯个个人权利嘅程度咧，系相比起打疫苗嚟讲咧，系低好多嘅噃。 咁但系以国际医学上，亦都系真系已经成立咗，就系打疫苗系非常之安全嘅。即系如果你觉得系对个身体系有唔好嘅情况，你可以即系揾医生即系去判断，然之后你可以豁免你嘅，即系你唔系完全冇咗呢个嘅自由啊。 但始终是一个医疗程序来讲，如果剥削了个知情的拒绝的权利，这个是一个严重的侵犯来的。但至于蓝安全带来讲呢，始终都是不牵涉一个知情原则上侵犯了个人的权利咯。 但即始终呢，就算你说年轻的成年人都好啦，即现在第二针那个的比率呢都相当之高啦，可能有九成位，即係應該話整體，而家香港咧合資格嘅人口咧打咗兩針咧就係八成半啦嚇。咁啊，如果係年輕嘅成年人咧，可能會更加高啦咁。咁但係都仍然有少部分咧係未打齊兩針噶嘛。咁如果你係撤銷咗一啲年輕成年人嘅疫苗通行證嘅話，會唔會俾出一個信息，就係俾呢啲人就講話啊，其實咧你哋已經唔需要再打針去到保護自己啦。咁可能會有一個咁樣嘅公眾嘅信息嘅效果喺度。 最重要的是这一班未打针或者未打齐针的年轻人呢，他不打对于公众利益有没有影响先？我要问，一定要问这个问题。我的立论点就是说，就算这班年轻人不再打针或者不打齐针，事实上已经不再对公众利益构成严重的损害，那么时候就没有一个基础去强迫他们打针。 OK。咁而另外就係、是、即係你對於你嘅建議裏面咧，係60歲或以上嘅長者咧，都需要繼續用疫苗通行證嘅，因為去到推動佢哋打針係咪啊？ 因為呢一班人嘅死亡率同重症率係遠遠比起年輕成年人係高嘅，佢哋如果唔打齊針，佢哋喺第六波、第七波嘅疫情，可能會對醫療系統造成嚴重嘅壓力。令到医疗系统崩溃，咁嘅时候就会影响到其他人嘅福祉。所以佢哋要打针，但年轻人系唔会嘅，佢哋唔打针唔会影响到你同我打齐针。佢隔篱嗰个年轻人唔打针唔影响到我嘅，其实。因为根本第六波，根本上如果真系要发生第六波嘅时候，疫苗其实已经好大机会已经唔会阻止到传播噶啦。 系呢个我哋唔关系，即系佢唔会阻止佢传播啦吓。咁我想问一问咧，陈医生，即系你心目中嗰个所谓年青人，那个年龄组别有冇任何区别嘅咧？系咪逢亲六十岁以下嘅都系年青人咧？因为我哋见到其实都过去都唔少个案咧，系四十几岁啊、五十几岁啊，都有好多重症，都有好多死亡个案嘅吓。你哋系建议所有六十岁以下嘅都唔需要即系接种啦？咁样系咪啊？即系除咗儿童啦吓，当然 系讲成年人。成年人咧，当然譬如长期病患者，举例而言咁。或者是在一些医疗机构工作的一些这样的人士，其实可能他们都是稍高风险。他们为了保护自己，我们都建议他们打针，但是不是要逼他们打针呢？到底有多少这些人？这些人呢是为数是非常之少。这些人就算真的中了招，他们就算真的死亡，就算真的重症，事实上都不会真的对医疗系统构成压力。 Okay. 而且他们不打针亦都唔影響到你同我呢打咗針嘅人，因為根本上第六波要發生就要發生，咁所以點解要強迫佢打針？我哋係冇一個強大充分嘅基礎去逼佢哋咁做咯。 OK， 好啊，唔該曬陳德光醫生，多謝你。陳德光醫生就係港大醫學院藥理及藥劑學系榮譽助理教授。我諗佢強調嘅咧就係，即係仲有冇 即喺佢哋啊，冇即呢個重症死亡嘅比率咧，係都係相對地較低嘅情況之下，仲有冇需要用一個疫苗通行證一個比較強制啲嘅措施去到推動佢哋打針嘅意思 咧？係嘅，我諗佢意思即係亦都反正都係一個個人決定啊，影響唔到即係公共嗰個政策嘅。咁當然即係另外一樣，我都唔想提咧，首先就因為政府可能都有一個公眾共政策嘅考慮， okay. 就係同外地通關。 聽聽交通消息先啦。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六点前的交通消息啊，咁 Irene 先同大家报告意外事故先啦。喺呢一个九龙嘅七咸道南去油麻地方向，之前理工大学对开快线有意外，而家仲系处理当中，咁啊比较多车少少。龙尾就去到芜湖街嘅七咸道南去油麻地方向，理工大学对开因为有意外，而家龙尾去到芜湖街。隧道方面咧，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龙尾近东港中心。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的龙尾近住入境事务大楼，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就马会湾位，红隧九龙入口公主路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好啦，下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侨洋国际、华联国际同埋大成生化科技五大跌幅股份：永盛新材料、神通机器人教育、大唐集团、富阳同埋星华兰德，股份编号系8106。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5，日元129.35，瑞士法郎1.005，加元1.293，人民币6.794，英镑对美元1.226，欧元对美元1.043，澳元对美元0.691，新西兰元对美元0.627。港金报16,830元，比上日收市跌240元。伦敦金每安司卖出价1,803.8美元，港汇指数100.6，升0.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单坏车喺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文裕海湾嘅慢线咧，较早前曾经有坏车阻路噶，坏车几分钟前拖走咗。咁第一带嘅交通咧，而家都系比较繁忙，车龙排到近大涌道回旋处。咁就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文裕海湾咧，较早前有坏车，虽然拖走咗，而家车龙都排到近大涌道回旋处。咁而喺大涌道近住海兴路一带嘅交通咧，亦都系比较挤塞。跟進翻喺半山嘅中合道，因為山泥傾瀉，咁而家中合道來回方向近住華苑嗰段嘅全線仍然都係封閉。隧道情況：紅隧港島入口告士打道東行過海，龍尾喺稅務大樓；西行過海嘅車龍排到景隆街。堅拿道天橋過海，龍尾皇后大道東灣位；紅隧九龍入口公主道過海嘅車龍排到康莊道橋面。東九龍走廊過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車龍排到學園街。另外，東區海底隧道港島入口東行龍尾北角警署，獅子山隧道九龍入口窩打路道去獅隧嘅車龍排到浸會橋面，龍翔道西行去獅隧慢車龍尾分別去到觀塘道近德寶花園同埋偉業街近常怡道，大老山隧道九龍入口嘅龍尾就喺彩虹隔音屏，將軍澳隧道九龍入口近住收費廣場一段車多。路面情況喺九龍區，渡船街天橋去加士居道近進發花園一段嘅車龍排到果欄，太子道西天橋去旺角方向近九龍城迴旋住一段橋面擠塞，車龍排到太子道東近油站，反方向太子道東去觀塘近住御港灣一段嘅車龍就排到富豪東方酒店對開。亞街路街去大角咀方向近洗衣街一段塞道近窩打路道，觀塘道去油塘方向近康寧道一段嘅車龍就排到牛頭角定富街。在新界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沙田市中心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城门隧道公路近美林村。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段的交通繁忙，龙尾在安定村。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的车龙就排到龙富路天桥近龙门居。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香港电台为香港运动员打气。花剑大奖赛仁川站，香港队男子代表蔡俊彦首夺亚军。 香港电台仅代表听众送上祝贺，为香港运动员打气。 在香港合资格院校修读全日制和经本地评审的自资学士学位课程。合资格的学生可以获得教育局提供免入息审查的资助。在2022-23 学年，最高资助金额是33,200元。如果你想了解多些有关资助计划的详情，可以输入关键词 NMTSS 搜寻这个资助计划的网页。 基本法一分钟， 陪你讲生活中的基本法。 阿女啊，今次我哋冇事，真系好彩啊！ 系啊，不过防疫工作咧，真系唔可以松懈噶。 唉，好彩我朝头早就去咗观音庙插咗两柱香还神，先前咧又去咗黄大仙求咗几道符啊！嗱，希望神明可以保佑我哋一家人平平安安啊！ 喂，老豆啊，你拜咁多神得唔得噶？ 喂，冇问题噶、我嘅信仰系乜？系由我自己话事噶嘛？基本法入面都写咗噶啦。 律师彭允熙， 根据基本法第32条，香港居民有宗教信仰嘅自由，可以公开传教同埋举行参加宗教活动。香港拥有主流宗教信仰嘅人是占人口44%，五个主流的宗教是佛教、道教、基督教、天主教和回教。香港政府在制定政策和提供公共服务时，对所有人都一视同仁，公平对待不同宗教信仰的市民。 唉，諗落臨瞓前祈禱埋就穩陣啲啦。 除咗做呢啲，做好個人衛生都好重要㗎，你注意一下啦，老豆。 基本法一分鐘，陪你講生活中的基本法。 我係葉柏強醫生。接種新冠疫苗係避免感染後患重症同死亡嘅最有效方法。全球已有超過1亿個兒童接種咗疫苗。我哋亦全力为3岁到11岁嘅小朋友安排打针。香港两款嘅新冠疫苗都安全有效，就算有哮喘、食物同药物敏感，接种后都冇发生过严重反应。保护你嘅小朋友，尽快带佢哋去打针啦！ 我系小学生，我都要打针。 国剧830，怪你过分美丽。 莫向晚担心3个月的封闭期，耽误细佬莫晓晨的学业，要求他退赛 Dream Star 综艺节目。身为经理人的莫向晚深知这一行竞争太残酷，究竟细佬莫晓晨肯退赛定是坚持己见呢？ 国剧830，怪你过分美丽，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每晚连播两集，港台电视31。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杨立门。 时间嚟到傍晚嘅6:41，有香港电台抗疫快讯。以下系一则强制检测公告。今日将军澳翠林村秀林楼进行围封强检，请居民按照工作人员嘅指示有秩序落楼检测。翻翻嚟咧，自由风自由风节目啦，咁啊有陆宇光同埋杨立门喺度啦。 系 杨立门啊，咁啊呢个时间咧想倾下关于食嘢啊吓。咁啊唔知道大家中唔中意食香肠咧吓？ 我中意啊。 嗱香肠咧可能系好多嘅市民啦，咁去到譬如茶餐厅啊，去到诶食午饭啦吓，咁都好经常会出现嘅一啲食材。 早餐啊，尤其是 系啦，咁可能系一个即系有香肠吓煎蛋面咁样，咁呢个都可能系好多嘅市民。嗰啲早餐啊，或者午餐之选啦、啊，咁仲有譬如你宵夜食啦，打边炉啦，或者系派对啦，咁呢啲都经常咧会有香肠呢类嘅食物嘅咁。咁但系即系而家呢个时间咧，想讲下即系香肠嗰个嘅健康问题啦吓，咁、可能。好多人都知道啊，其實香腸都一啲唔係咁健康嘅加工食物啦嚇，咁啊有幾唔健康咧？今日想同大家傾下。嗱，消委會咧今日就做咗一啲嘅香腸樣本嘅測試啦，咁就測試咗市面30款嘅香腸樣本啊，咁啊發現咧就近90%咧屬於高鈉。50%咧屬於高脂啊，高鈉即係可能鹽分比較高啦，咁啊當中有鈉啦咁。咁呢、這個 呢个嘅结果系咪大家好意外嘅结果呢？ 我谂都唔意外噶啦。香港好多人啊，即系食嘢咧都有偏好嘅吓。佢哋未必唔知道呢啲食物咧，如果食得过多咧系冇益嘅，即系对身体。咁但系佢哋因为个习惯使然咧，都继续食落去嘅吓。咁好似头先你讲嗰只。早餐如果食一個餐蛋公仔麵咧，哇，咁就真係超標噶咯喎！ 可能有啲腸仔蛋作為一個半碟啊咁樣嚇。 係啦嚇，咁因為嗰個鈉同埋嗰個脂肪含量咧都好高嘅嚇，你一條嗰啲腸咧嚇就已經係你每日即係能夠攝入或者應該攝入嘅鈉嘅含量嘅五分一噶啦，差唔多咁、所以即係大家都要小心啲咯。 咁唔單止係高鈉高脂啦，嗱、今次消委會嘅測試咧，更加係發現咧，呢啲嘅30款嘅香腸樣本咧，有3款係驗出咧就係內地同埋歐美都禁用嘅一啲物質啊嚇，咁都可能咧係有一啲嘅致癌性啊，或者係基因毒性嘅一啲問題嘅咁樣喎。 好似係咪嗰啲飼料裏邊有一啲咁樣嘅？即系呢啲物質啊， 咁啊， 致癌物質嚇。 頭先都講啦，即係可能有啲嘅呢啲嘅香腸食品咧嚇，唔健康，可能都大家都知啦。但係究竟係有幾唔健康咧？可能都真係要咧，今次做調查嘅消委會同我哋講下嚇。嗱、電話旁邊咧有消委會嘅總幹事黃鳳賢喺度啊，黃鳳賢你好。 你好，卢医生。 你好，你好，黄凤娴。 可唔可以讲多少少咧？即系所谓近九成咧，系属于高钠咧，系超标几多严重咧？吓，有几唔健康嘅咧？ 嗱，其实咧就大家，你正如你头先所讲啦，香肠系高脂高钠咧，大家都知噶啦。咁但系究竟有几高咧？咁大家就未必有一个好实质嘅数据啦。咁、所以我哋就做咗呢一次嘅测试啦。咁喺30款嘅香肠里面咧，我哋发现咧有26款咧就系属于高钠。高钠的意思呢就是讲緊係每100克里面呢就有600毫克嘅钠。咁而呢喺我哋今次嘅测试里面呢嗰、那个钠嘅含量呢呢30款里面呢就由565去到1280微克。咁即係平均嚟讲呢就是780个微克。咁即係话緊俾大家听呢差唔多即係冇任何嘅一个香肠呢就係低钠㗎啦。但反而呢就真係大家要好留意呢佢係属于高钠囉。咁而一条香肠譬如话用最高嗰个含量嘅样本去计呢咁你只係要食一条嘅话呢已经係占咗世卫啦建议成人每一日佢摄入钠嘅含量嘅上限嘅22%。如果用一个5岁细路仔因为好多细路仔好鍾意食香肠㗎。咁、就特别係宵夜食嗰陣时唔整食一条可能食两条。咁如果用一个5岁细路女去睇呢就已经占咗佢1/3每一日嘅嗰个最高摄入嗰个限量。咁所以你大家諗下啦啲听落都唔係好高啫呢一个比例。咁但係因为你一日三餐咁你三餐里面仲食好多唔同嘅嘢都可能呢就会含钠嘅。特别係如果你食香肠配搭嘅食物譬如话啲香肠煎蛋即食面啦、香肠火腿嘅早餐啊又或者熱狗啊等等呢加加埋埋呢其实你每日你淨係食一餐呢一啲嘅食物呢都已经可以占你每一日嗰个钠含量呢已经去到好高嗰个比例去到60%至80%㗎啦。咁所以呢喺个钠含量嗰方面呢就大家绝对要留意囉。 咁食得钠超标会有咩后果㗎？ 钠超标就好明显就係会对个身体唔好啦因为你过多钠嘅话呢咁其实好容易会有高血压啦或者有啲长期嘅病患啦。咁如果好細路仔譬如话婴幼儿咁样啦如果係过量长期吸入钠嘅话呢咁佢哋会好影响佢哋钙质嗰方面嘅流失影响咗佢哋嗰个骨络嗰个嘅发展㗎。咁所以呢即係大家唔好轻视好多时食钠我食多啲唔紧要啦但因为你久而久之惯咗个口味系浓嘅话呢不论大人或者细路仔都好啦都系会影响咗你嗰个身体嗰个健康嗰个状况囉。咁而香肠除咗话高钠之外当然我哋就要留意埋个脂肪嗰个问题啦。 高脂啦吓。其实你验咗嗰啲香肠呢佢都有一啲标示嘅即係钠含量几多啊即係脂肪含量有几多啊咁样。咁你哋通常都会有一个即係容忍度俾佢嘅即係你验出嚟即係同佢声称嗰个度呢可能都可以有一个20%嘅差距啊。咁但你见你好似发现到有好多呢啲牌子呢係超咗呢一个嘅容忍度㗎系咪 是啊因为我哋即係其实好多时候我哋测试啲食物呢都有呢个问题就係睇到佢哋嗰个 營養標籤嗰個準程度咧係唔係好高啊？咁今次咧就有超過三成，即係30款裏面有10款咧檢出佢哋個營養素含量咧，就同佢哋標示值個差距咧係超過咗規定嗰個容忍限20%。咁特別係有一款香腸佢嗰個糖嘅含量啦，佢個標示值咧可以相差成2.5倍。咁所以咧喺呢一方面嗰啲嘅數據咧，我哋都已經交咗俾食安中心咧去跟進噶啦。咁但係咧營養標籤嘅準確性咧，對消費者嘅權益嚟講咧係非常之重要噶，因為大家如果想健康啲，都会睇住营养标签去买啦，特别系啲长期病患嘅人士啦。咁但系如果你系完全唔准成嘅话咧，可能佢哋就会第一可能就会吸入过量嘅一啲营养值啦，不论钠啊或者系糖啊咁，脂肪啊呢啲。咁但系如果系想买嗰啲产品，但系如果你即系就算你系错咗系比较低啲系值，就对嚟讲系健康啲嘅。咁但系有啲人就可能唔够胆拣，亦都损害咗消费者个选择权。所以咧，一个准确嘅营养标签系非常之紧要咯。 我想问一下咧，其实市面上都有啲声称话自己系低钠或者系低脂嘅香肠嘅食品嘅吓，你哋有冇验过呢啲咁样嘅食品咧？即系佢系咪真系佢哋声称咁低钠或者低脂咧？因为你话验过啲全部都系高钠高脂嘅喎，系嘛？ 因为我哋呢通常香肠咧都冇话声称自己系低钠或者低脂嘅，佢都会讲下自己系比较健康啲或者系 organic 咁样啦，系即系有机啦吓。咁但系喺我哋今次呢30款里面咧，系冇低钠，亦都冇低脂。咁而有15款咧，甚至系高钠同埋高脂。咁所以咧，当大家去食香肠嗰阵时咧，就第一，咁大家要留意一样嘢咧，就系呢啲加工嘅食物咧。呢啲加工肉啦吓，喺国际癌症嘅组织里面咧，都已经系列为一个第一类嗰个嘅致癌嘅食物嚟噶啦。咁所以咧，就大家食嗰阵时，当然系即系好多人屋企想贪方便，都会有呢啲食物啦。但系真系要唔好话惯常系依赖佢作为一个惯常嘅食物，久唔久食下就好啦。咁同埋食嗰阵时咧，都一定要留意翻嗰个量啦，同埋点样整法。因为如果你系即系落好多油去煎啊，或者整到佢好窿嘅话咧，咁其实都系再加进一步加深咗佢对你健康嗰个风险咯。咁而今次咧，我哋都做埋呢一个香肠嘅安全测试噶。咁大家就要留意翻咧，有3款咧，其实都会验到有呢一个呋喃西林，即系呢一个咧呋喃西林咧。是讲紧系欧美禁用嘅兽药，内地都已经禁用咗噶啦。咁而佢嗰个代谢物，我哋叫 SEM 啦吓，都系验到出嚟嘅。咁所以咧就大家真系要留意翻咧，呋喃西林系一种兽药啦。咁但系佢咧就喺动物嘅实验里面咧，而系有机会损害呢一个实验动物嗰个生殖器官。咁而佢嗰个代谢物 SEM 咧，就可能可能咧就会令到实验动物咧个关节咧系会软化，佢啲软骨嗰、那个软骨嘅退化啦，同埋四肢系会变形噶。咁所以咧就大家真系千祈唔好掉以轻心，因为呢3款咧其实都已经超出咗欧盟嗰个行动参考点。咁有一款咧就甚至系超出咗13倍添，咁就大家就要留意翻下啦。 好啦，咁啊，黄凤娴啊，我哋讲完香肠啦，不如我哋又讲下发膜啊吓。咁啊，因为咧就而家咧就为咗去到保养啲头发咧，咁有啲人咧就会用一啲冲洗式嘅发膜啊吓，去到加强护发嘅效果啦。咁但系你哋今次都做一啲嘅发膜嘅测试咧，咁就发现咧即系有一啲嘅发膜都有一啲嘅致敏嘅风险，系嘛？可唔可以讲下咧？ 是的，因为大家即是用这些发膜的时候很希望头发是会比较柔顺一点，是不是？但是呢当我们验他们那些的成分的时候呢，发现呢都有不同的样本呢，他们是有很多不同的致敏物的。咁里面咧就包含咗嗱呢啲比较技术性嘅文字啦，我用英文讲啦，有 MIT 同 CMIT 咧，就一啲叫致敏性比较高啲嘅防腐剂啦。咁如果佢嗰个分量比较高嘅话咧，可能会令到有接触性嘅皮肤炎啦、痕痒啦，甚至系脱发嘅。如果严重起上嚟，咁我哋咧就发现有5款有啦，其中有一款咧更加超出咗内地同埋欧盟标准嗰个嘅上限。咁所以咧，我哋觉得咧呢一款咧就真系大家要留意啦。咁可能即係若果你係问你好唔好停用啊，咁我哋都可能会建议呢就尽可能都唔好用啦。咁另外一款呢大家亦都要留意嘅呢，就因为好多呢啲发膜呢都係会有一啲叫做香料㗎嘛，即係令到你搽嗰陣时会开心啲啦，或者啲气味係吸引啲啦咁。咁但係呢亦都睇到呢就係、是、有4款係验出咗呢 有欧盟和内地禁用的香料新凌兰泉和这个凌兰泉的。而这四款里面呢其实呢就特别是新凌兰泉啦，其实已经是那个致敏性呢是已经出晒名是比较高的啦。而另外凌兰泉呢其实都是一啲喺欧盟嚟讲呢都是一啲叫接触性嘅致敏物呢喺化妆品同埋清洁用品嗰度呢都已经啱啱呢开始停用㗎啦。咁所以呢呢一啲嘅产品特别系新凌兰泉呢咁高致敏性嘅物品呢如果系验到嗰款呢都真系要留意一下系我哋都系会建议你停用嘅。咁而我哋亦都发现呢就系有游离甲醛啦。咁而游离甲醛呢如果系对甲醛敏感嘅人士呢其实我哋今次有两款都会睇到呢它那个念到的量值呢都已经是可以足够呢令到人去会有敏感的情况。咁所以呢如果它敏感的话呢都是会令到个消费者呢是有这个过敏性的接触性的皮肤炎啦。咁特别是你越用得耐越用得密又或者是留在你个头皮或者头发是耐的话呢那个的心风险亦都会比较高。咁所以呢这一些致敏物呢就大家真的不容忽视啦。咁而最后一样嘢我想讲嘅呢就係对海洋同埋环境嗰个嘅生态嗰个影响啦。因为里面呢有成十款呢我哋係会睇到呢係有一个物质叫做环植氧烷化合物啦。咁而呢一啲嘅化合物里面呢其实呢就係尽管嗰个敏感度即係令到你致敏嗰个嘅风险会比较低啲。但係呢佢哋长远嚟讲呢係对海洋生物你即是用蛇用跟住留喺海里面呢係会对海洋生物有影响嘅。所以如果呢啲环保人士想用呢啲饭膜呢就要留意究竟有冇呢一个物质。如果有嘅话呢可能你就未必愿意去揀啦因为你想环保啲嘛。 是我想再請教一下咧，嗱就知有呢啲咁嘅發膜含有呢個致敏物質啊，當然就唔好啦嚇。咁但係咧就過敏呢樣嘢咧，就唔係個個人都有嘅嚇。咁如果有啲人係用開某一隻嘅產品嚇，咁佢都冇事喎，可能佢自己又唔會因為用嗰隻發膜咧就即係有過敏嘅情況嘅。咁你係咪都建議佢唔好再用呢一隻髮膜咧？ 咁又唔係嘅，因為即係每一個人嗰個對乜嘢物質個敏感咧，其實因人而異嘅。咁譬如話，若果你本身嗰個皮膚唔係咁容易敏感嘅話，就算你話而家有嘅產品係存在咗呢一啲嘅致敏物咧，可能你係冇反應嘅。咁所以咧，你都可以繼續去使用嘅。咁但係若果你根本自己本身嘅皮膚已經係比較敏感嘅話，特別係如果你已經知道自己對乜嘢物質敏感嘅話，咁你當然就唔好再用呢啲物質啦。咁所以咧，就係呢一方面，我哋就係盡可能提供進一步嘅資訊俾消費者，等佢因應住自己嘅情況去揀翻佢哋適合嘅產品咯。咁而喺我哋今日都有記者會問到我哋，咁喺嗰個法例上邊可唔可以提供多啲保障咧？咁其實我哋都係會建議呢就係喺政府嗰方面呢因為而家我哋冇一個特定嘅法例呢就係去睇呢一啲嘅化妝品同埋護髮品嘅安全規例。不過喺消費品安全條例嗰度呢都可以有某一地嘅喺標示嗰方面呢譬如話點樣用啊點樣處置啊有冇一啲警告字句啊中英文表達啊都係有嘅。不過喺產品嗰方面嘅成分同埋標籤資料呢就冇設定呢一個規範啦。咁所以呢我哋覺得喺個資訊披露嗰方面如果喺法例嗰方面係有所要求嘅話呢可能對消費者嚟講呢嗰個資訊嘅透明度係高咗呢佢哋就會懂得點樣去揀自己嘅產品同埋避開呢啲致敏物啦。 冇錯冇錯。 好啦黃方行啦咁我哋傾完兩種產品嘅測試之後呢又傾下你哋嘅消費者訴訟基金啊。咁其實你哋有一個咁樣嘅基金呢去幫一啲嘅消費者呢去到做一啲嘅解決紛爭啦咁。咁可唔可以講下過去嗰個年度呢咁其實呢個消費者訴訟基金幫咗幾多個消費者嘅個案呢用咗幾多錢呢 我哋都做咗一個檢視啦因為呢個基金不知不覺間呢都已經成立咗一段時間啦。咁如果我哋睇返過去嗰十年呢咁我哋都已經接獲咗成188宗嘅申請。咁而裡面呢就我哋受助嘅個案呢都有成42宗。咁而呢可以話好開心地呢裡面呢有22宗啦。是受到这个胜诉和这个和解的、因为可能有些商户他们觉得我不想打官司了、我想、停外和解了他即是大家可以悭回一些时间和悭回一些诉讼费用呢所以呢有11宗都是和解到的而有9宗呢就是仍然进行中但有11宗呢就是消费者可能自己觉得、我都是不想烦又或者我想用其他的方法去处理我这个纷争 咁所以咧有九宗咧就自己就退出咗嗰個嘅援助。咁而有兩宗呢就是我哋係決定係停終止咗嗰個嘅支援嘅。咁所以整體嚟講呢其實都幫咗唔少嘅消費者，同埋儘管呢啲個案佢哋嗰個嘅銀碼呢係有大有小啦。咁但係整體嚟講呢就係、是、個基金嗰個目的就係盡可能去幫多啲消費者，係透過一個法律嘅途徑。如果係其他途徑已經揾唔到方法去解決到個紛爭，但希望透過法律嘅途徑嘅話呢，咁其實呢都係帮到佢哋咯，咁而我哋过去嗰十年嚟讲咧，就总额咧都帮咗成400万噶，都唔少噶。 系咁，你对嗰个总数，你觉得有冇你满唔满意咧？咧佢十年180几宗申请啊，即系每年都系十几宗嘅啫。你觉得系多啲定少咧？你想唔想见到佢多啲啊？你又想见到佢少啲咧？其实个申请上， 我谂呢一个系一个好互动嘅，因为若果系消费者喺用其他的方法可以已經處理到他的糾紛，譬如說是透過我們投訴部的處理，去令到一些紛爭可以是達成一個和解啦，或者是可以調停到的話，那這個是最省水省力的方法。那但是如果真的不得的時候，那而消費者想訴諸於法律的話，咁但係如果自己打官司又好貴㗎嘛，咁所以係透過呢個基金啦。咁你話我哋係咪滿意呢？咁當然幫到多啲人嘅話，越幫得多梗係越好啦。咁但係都要考慮返個實際情況啦，同埋自己基金本身嗰個嘅資源囉。 好，唔該晒黃鳳賢啦， 多 謝你。係黃鳳賢呢就係消委會總幹事嚟 㗎。嚴社會面篩查發現五宗個案都涉及豐台區惡國莊市場，是惡角莊市場群組。市交通委員會副主任、新聞發言人容君表示，封控區、管控區周邊的巴士、地鐵部分線路和車站，聽日首班車起檢驗乘客的健康碼。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东北季候风正为广东带来稍凉的天气。本港方面，下午各区气温较昨日低4至5度。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最低气温大约20度。明日渐转天晴，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5度，吹和缓东北风。明日稍后转吹清劲东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1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在港岛半山综合道受到较早前山泥倾泻影响，综合道近华苑一段之前要实施来回方向全线封闭的安排的。现在呢一段的综合道改为单线双程行车，经过请留意分现场的交通指示。就是受到山泥倾泻影响，在半山综合道近住华苑一段现在是实施单线双程行车。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的龙尾在中环广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桥面灯位，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的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的车龙排到去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另外，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狮隧的车龙断断续续排到近九龙塘会，龙翔道西行去狮隧慢车的龙尾在星河名居，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近丽晶花园，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的车龙就排到乐观塘绕道近丽港城。路面情况，在九龙区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康宁道一段挤塞，车龙排到牛头角定富街。新界方面，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沙田市中心段车多繁忙，龙尾城门隧道公路近美林村。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一段车多，车龙排到屯门兆麟综合大楼。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的车龙就排到近龙日村。最后，郑安仔就提提你，睇清楚包装食品上的盐糖标签，就可以揀到健康之选。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嘟一嘟，乐悠悠，痛处走，快乐透。我系欧瑞强。 65岁或以上的老友记，记得在2023年年底前分阶段申请落油卡。你现在用的八达通将来用不到2元搭车优惠的。1956年出生的香港居民，记得在6月用八达通应用程式或邮寄申请落油卡。详情看落油卡网页或打3147-1388查询。 因进行坪洲发射站重建工程，香港电台第六台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的大气电波广播服务，即是 AM675， 目前正以临时发射天线系统提供有限度服务，在北区、沙田、九龙东及港岛东的部分位置接收 AM675 广播信号或受影响。坪洲发射站重建工程预计到2023年底完成，期间香港之声节目在香港电台网站 rthk.hk、 流动应用程式 RTHK Mind 和 RTHK On The Go 如常播出，敬请留意。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杨立门。 时间是晚上的7:08，咁啊有香港电台抗疫快讯。以下是一则强制检测公告，今日将军澳翠林村秀林楼进行围封强检，请居民按照工作人员的指示有秩序落楼检测。杨立门，我哋呢个时间想讲下关于港铁东铁线过海段嘅吓。 好啊， 嗱，寻日就通咗车啦，嗱，今日咧就会系第一个工作天啦吓。咁啊，头先都听新闻啦，就话而家都正值系放工嘅时段啦。咁啊，金钟站嘅人流咧比较多啲吓，咁啊，月台就不时咁企满晒啲乘客啦。有啲乘客咧可能要等多班车咧先至能够上车啦。咁啊，港铁都安排咗人手咧喺站内系揸住啲指示牌啊，就提醒啲乘客咧系东铁线月台的方向啊。当然啦，即因为东铁线过到海之后呢，咁就由红磡呢就延伸过海，有埋会展站去到金钟站啦。咁所以呢，金钟站呢就将会成为一个四线合一嘅一个超级转车站啦。咁所以呢，就大家都可能比较关注一啲呢，就係呢个金钟线金钟站嗰、那个嘅一个人流嗰个情况。 是啊，呢一条线一开通呢，我琴日第一件事就走咗去试下啦。 咁係啊，你有咩感受呢？ 不过礼拜日呢就因为佢第一日啦，咁、但係佢唔係一个工作天嚟嘅。咁、我觉得佢嗰、那个一般嗰个安排呢都系唔错嘅，即係嗰个运作都应该好畅顺嘅。咁金钟站的确系非常之多人啦，因为佢有四条即係火车即係铁路线喺嗰度汇集啦，咁、就好多人出出入入。因为我想好多都是想即系试下新嘢啦，好似我咁啦。咁、但我系的确有需要，即系我要去南港岛线，我由金钟嗰度咧系要去转车立去海怡半岛嘅吓。咁、咧就好方便咧，海怡半岛咧一上嚟咧就系即系可以去到即系一搭到嗰个东铁线过去即系上水噶啦吓。咁、因为金钟站我过去上水嘅时候咧就系嗰个站嘅头嚟嘅吓，因为佢所以架车嚟空嘅。咁、所以都唔係排好多吓、即係我去专门去车尾嗰度上车啦，咁就唔係好多人嘅吓、即係都有位坐添吓、因为佢係第一个站嚟㗎嘛，金钟即係去上水吓，咁、但係就沿途就都好多人上车啦吓，咁、但係未去到一个即係挤逼嘅情况嘅吓，咁、就今朝就似乎係返工嗰个路嗰个时段就都几顺利嘅吓，咁、但我就真係好想知道而家日放工时候而家个情况係点啫。 不如问下各位听众啊，唔知有冇啲听众就而家系即系放工时间，可能就有机会搭到呢个嘅东铁线嘅过海段啦。咁、大家见到个情况系点样咧、多唔多人咧吓？咁啊，系咪方便咧？欢迎大家打电话嚟18723111、18723111同我哋倾下。咁我哋都向咗港铁咧去到查询翻今日嗰个营运情况啦。咁港铁就话今日系整体都系运作畅顺嘅。咁朝早嘅繁忙时间咧已经加密班次至到咧2:07一班车。 咁同埋咧，亦都话咧系喺乘客较多嘅车站咧，就用咗子弹车去到疏导乘客啦。例如话喺沙田站同埋大埔墟站咧，今朝早就有啲嘅额外嘅短途班次咧，就去金钟站嘅。咁、好啦，到而家究竟有几多人流系叫做喺一啲新站啊，一啲或者系一啲新开设，即系新一啲变成超级转车站嘅地方，究竟嘅人流系点咧？咁港铁就话咧喺截至下昼五点咧，会展站咧就一共有超过25,800名乘客人次出入啦，红磡站就有56,100人次，而金钟站就有90,500人次出入噶。咁、各位听众又点样睇今次呢个东铁线嘅过海段又通车第一日嘅翻工日啦？咁系咪真系畅顺呢？吓、欢迎大家打电话嚟18723111同我哋倾下啦。咁而家电话旁边咧，我哋请嚟一个关注铁路嘅组织嘅朋友同我哋倾啦。电话旁边有关注铁路通车公共交通规划联席成员纪俊安啊，纪俊安你好， 系两位主持大家好啊， 你好， 你而家身在边度啊？有冇都观察到东铁线嘅运作情况咧？ 冇啊，而家身处会展站往罗湖落马洲方向月台啦。咁我哋头先话其实联席各个成员咧就分布喺唔同嘅东铁主要车站去视察呢个情况。咁头先我都喺金钟嗰边过嚟嘅。咁我都会睇嗱，金钟嗰边嘅情况系咁样嘅。咁荃湾线我哋过往认知就系即系过海嗰边好多人都可能等三至四班车啦。咁但系我哋今日见到嗰边咧，其实可能系一班或者最顺都系两班，其实就已经上到站。所以对荃湾线嘅乘客嚟讲咧，嗰边就应该畅顺啲啦。咁至于好啦，落到东铁嗰边啦，咁其实大致上，因为佢系头站啦，所以大致上其实大部分人都系一班咧都可以上得晒嘅。 系咁啊！你即系话，其实都即系个人流情况系点样咧？算唔算好逼人咧？或者系即系以往可能系好多人啲乘客咧要去到新界东北咧，都系要靠荃湾线啦。咁而家咧有咗东铁线，可能都系方便咗佢哋一啲啦，系嘛？ 系啊，都睇得出，即系其实啲人流相对平均咁分布喺荃湾线啦，同埋东铁线咁样。咁我哋都会见到，即系其实即系个人咁大啦，即系其实可能受制于即系车站嘅结构啦，因为始终金鐘站東鐵線嗰邊咧係新起嘅，咁佢又要就翻即係成個地勢啦，所以其實啲乘客嗰個分布可能就有未必會咁平均啦，車頭嘅位置就比較多人，咁但係車尾咧其實相對鬆動嘅。 港鐵公司咧就都有預計過，即係開咗呢條即係東鐵線之後咧，就譬如話由新界某個地方去到金鐘咁樣，係個時間咧係可能減省咗好多分鐘嘅咁樣嚇，即係以前即係要可能50多分鐘，而家變咗40分鐘咁樣啦嚇。咁但係即係反方向，我哋而家就正正喺度即係試驗緊，究竟係唔係由即係放工嘅時候啦，即係由就金鐘嗰度開始去翻七新界沿線咁多個地方，係咪都嗰個乘客啊？即係佢真係經歷到嗰個時間，係咪真係好似港鐵預測係真係快咗咁多咧？你哋會唔會有做呢方面嘅研究啊？ 但有咩其實，因為講緊係東鐵一程直達，即係講九新界啦。咁所以其實過往佢哋用比較嗰啲例子，其實可能牽涉講緊係要轉乘兩三次，甚至有啲轉乘嘅地方，其實可能大家都知道出名係比較行得耐啦，可能係九龍塘啊、南昌啊，或者尖沙咀、尖東呢啲組合。咁其實新嘅即係東鐵線過海之後，咁係轉車有啲位方便咗，甚至直達咗，咁成個時間咁拉翻雲，當然就會話短咗啦。咁樣。 頭先都講到話咧，即係港鐵會喺繁忙嘅時段咧，就係加密至到 2.7 分鐘一班車啦。你哋有冇都計算過而家每即係繁忙時間啦，每一班車嗰個嘅間距係點樣啊？ 嗱，我哋觀察到其實 around 都係兩至即係三分鐘一班啦。咁但係因為始終條線新開啦，有會間唔知間歇性出現啲情況，就係啲班次個間隔有點唔穩定啦，即係可能兩班車之間可能嘅時間隔多咗少少，可能去到三分零四分鐘一班。咁但係其實情況就唔算嚴重，咁亦都話好少有留後咁嘅情況咯。 咁另外就呢個東鐵線咧係有頭等車廂噶，咁你有觀察到頭等車廂有多唔多乘客去到選搭咧？ 嗱，我哋其實就算喺金鐘站啦，金鐘站我哋頭先觀察到平均每一班車都至少有30個乘客都係搭呢個頭等服務啦。咁啱啱去會展站再望，其實都會見到其實 頭等都仍然有少量嘅空位仲可以坐嘅。咁但係其實見到今日情況，佢都認為呢、這個頭等其實一仍然係有一定嘅需求喺度啦。咁所以頭先可能都或者有啲傳媒都會問到，其實港鐵其實都冇計劃去取消頭等呢個服務。 咁而家其實我唔係好清楚嗰個運作啦，係咪即係入去之前係要嘟一嘟嗰個八達通噶嘛，係嘛？即係再嘟一次嘅，即係嗰個頭等車廂嘅話。 係啦，冇錯嘅。咁其實喺個車站啦，或者其實喺接駁頭等車廂兩邊嘅通道咧，都有個即係拍卡機，咁拍咗入去就係乘搭頭等啦。 咁港鐵嘅員工會唔會有時上去嗰個車廂嗰度去抽查一啲人有冇嘟到嘅咧？ 係啊，咁其實即係查票嘅同事，佢哋都係會即係會定期咧去抽查嘅乘客嘅係咪真係即係拍咗呢個頭等去搭車啦。咁因為如果逃票咁，佢哋就會罰錢咁樣嘅。 即係佢有真係有做呢樣嘢嘅而家係嘛？ 係啊，因為都係始終因為你搭頭等俾即係俾額外嘅車費，呢個係應該嘅，咁所以佢哋都要做翻相等嘅抽查工作咯。 係。 港鐵話喺紅磡會展同埋金鐘三個站咧，都額外加派超過400位職員咧，去到協助乘客啦。係咪都見到好多呢啲即係職員去幫手？ 係啊，見到今日都即係啊，安排咗好多職員放咗喺即係呢啲主要嘅車站度，即係協助啲乘客去搭新線啦。尤其金鐘站，因為佢係一個超級大站啦，佢即係你見到其實周圍都會見到即係唔同嘅職員咁去協助啲乘客，即係引導佢哋，可能佢啲人較少嘅人位置去上車咁樣，亦都即係指示啲人點樣去轉乘其他路線。 好，嗱，不如都同你傾翻關於票價嘅問題啦。都知道你都有研究港鐵嘅票價結構啦。嗱，今次咧就雖則話東鐵線過海段就通車啦，咁但係咧冇隨之咧去到改變或者調整嗰個嘅票價嘅結構喎。咁經常咧就有啲人話啊，一個短貴長平啊嚇，以至到同區。同目的地，但系咧就系唔同价钱呢个情况咧出现啦。你自己觉得最大问题喺边啲地方咧？ 我諗其實如果成個東鐵過海嚟講，其實最大問題就係講緊九龍區嗰兩個站，一個叫做旺角東站，一個叫紅磡站。咁因為呢啲係有啲歷史因素，令到佢嘅車費咧，你會同其他鄰近我哋認知九龍區嘅車站咧，會有啲偏差啦。咁但係個偏差嘅情況係相當嚴重。講緊例如旺角東嗰個火車站同你旺角站兩個其實望落近嘅，咁但係可能過海旺角東咧又反而會貴一折喎。咁啊，紅磡啦，紅磡因為你望落就好似話近住個海邊，咁應該呢站收費近啲啦。咁但係你又會出現即係可能你同尖沙咀嗰啲比，咁應該差唔多價，大家會諗。但係其實紅磡站個票價又零零四四特別貴啦，又會出現一種好極端嘅情況。咁大家好似係比較就係話，可能由柴灣去荃灣，講緊都係收緊14.9。咁但係路程寧願短一節，例如講緊係太古去到紅磡站，咁呢度就收緊16.1，咁又係會見到就係有嗰個車費同埋佢嘅乘搭距離其實有啲唔合比例嘅情況咯。咁就係即係話講緊即係同區不同價，或者係講緊短貴長平，咁就喺呢地方可以睇到咯。 點解有呢一個情況咧？嗬， 頭先話歷史問題係可唔可以解釋多少少咧？ 嗰啲。 因為其實講緊就係呢啲車站佢定即係過海嘅票價，其實係講緊以前地鐵同九鐵有兩間公司噶嘛。咁其實就係將呢兩間公司，因為佢哋定呢啲過海車費嘅票價咧，就係將呢兩間公司過往嘅票價相加之後再做一啲扣減。咁但係呢啲咁嘅扣減方式你計出嚟，就你就同其他隔離嗰啲咩旺角站啊、尖沙咀啊、佐敦比咧，就會個樣係完全唔同啦，亦都唔會出到佢哋用開嗰啲嘅收費嘅方法啦。咁所以你就會即係用呢種方法計出嚟嘅數，就會比較即係有啲唔同啦，或者有啲偏差，咁就偏貴咗咁樣咯。 咁有冇得去調節嘅咧？可遲啲，即係到去運行一段時間，咁太貴嘅話，定得價錢太高，可能會流失一啲客，咁到時佢都可能要調節嘅，係咪咧？ 係啦，咁其實咧，我哋每年講緊個可加可減機制咧，其實佢都有個空間可以去調節咧個別車站嘅車費嘅。咁例如我係講緊可能嗰年可以加價兩個百分比，咁其實佢就容許喺嗰年計到個百分比咧有上下5%即係 percent 嘅一個彈性啦。咁即係計翻就係可能佢最多嗰年可以某個車站嘅組合可以加7%，有一調翻轉就係2-5%，即係-3% 咁樣。咁佢就用呢個方法去嘗試將即係佢啲可能覺得唔係好。 即係偏差嘅車費咪慢慢去調整。咁但係始終因為有啲車費嘅組合可能咁爭緊兩成啊、三成啊，咁其實呢啲係一兩年未必會做得，即係會可以修正到。咁可能呢啲其實講緊又係即係數以年計嘅時間先可以處理到呢類嘅問題咯。 嗯。 咁變咗會唔會都對於各位乘客、各位市民要出行嘅話，即係頭先你講旺角同旺角東兩個站同區，但唔同價、唔同價錢嗰個例子啦，會唔會都係都有一個建議俾佢哋啊？啲乘客就係、是、可能你喺旺角同旺角東之間，不如你揀一個，即係要過海嘅話，可能你揀其中一個站咧就會抵啲啦，會唔會咁咧？ 如果你話真係相對抵啲嘅，咁旺角站係相對抵啲嘅。咁即係旺角東，當然旺角東都有佢優勢喺度嘅。即係你旺角東，其實你搭兩個站，你已經直接過到海，同可能係經荃灣線旺角比，咁可能就即係舒服啲。咁但係始終都係一句，縱使即係有啲人可能會話喂，你舒服咗條線，即係咁你收貴咗就聽落好似好合理啦。咁但係因為我係講緊成個結構係用成個網絡去睇，就唔係話個別。逐個車程去睇嘅時候，咁呢個其實仍然都係一個唔合理嘅情況咯。 嗱，講翻票價問題啦，咁其實你哋之前咧有冇試過同港鐵咧去傾呢個車費結構嘅問題咧？佢哋點樣回應你哋啊？ 其實我哋一路都係過往，可能無論係即係我係有試過即係寄信啦，亦都試過即係可能我係透過唔同嘅渠道去同佢表達意見。咁但係我係聽到翻嚟嘅結果，其實好多時都會用即係歷史因素啦。或者佢哋都會用一啲即係市場嘅因素等等去解釋翻，話其實我哋就未必咁快想處理呢件事咧。佢亦都會解釋就係處理呢啲問題嘅時間需時，咁所以就佢就冇去做到啦咁樣。 咁可能都仲要好一段時間先至叫做調整到嗰個車費結構嚇。 係啊，冇錯，因為其實如果要調整，即係講緊頭先咁講，因為你調整個別車費嘅組合，都可能講緊要即係若干年嘅時間，咁同埋佢要顧及嘅數量就唔係淨係個別車程，而係因為每次可加可減，講緊嘅就係嗰接近一百個站乘一百個站嘅一個舉陣啦，咁再加上其實有牽涉即係成人啊、特惠車費啊，或者牽涉各種各類嘅組合，咁佢亦都唔可能話佢真係淨係做做某一兩組嘅車費，其他就完全就唔加價唔減價，呢個亦都對於港鐵嚟講，佢未必會咁樣接受到。咁所以即係成件事嘅操作係即係需時有一段時間。咁我哋亦都留意到，其實嚟緊去到年中，其實政府會同港鐵去檢討個可加可減機制嘅。咁其實會唔會都係一個好嘅機會，去借機又傾出一啲方案或者一啲藍圖，去嘗試改善呢、這個。結構嘅問題咧，咁呢個係都係探討咯。 佢哋仲會唔會都去睇翻，譬如巴士方面嗰個收費，譬如佢哋巴士方面個路線啊，或者佢個收費調整咗之後，佢巴士都仍然可能係即係留翻某批嘅人客嘅，咁因此就如果地鐵係佢預測嘅增加個人數冇佢想象中咁多，咁係咪嗰個票價其實都應該要調節嘅咧？嗬， 咁因為佢係用成個，即係佢哋成日形容好似一盤棋局咁去睇成個車費結構啦。咁所以你話如果你話個別車程個車費可能。即係可能對於巴士嚟講冇乜競爭力嘅，咁可能佢就會即係可能咪之後加價，未必加咁多，可能加少啲，咁已經即係嘗試去做到一個有競爭效果啦，咁樣。 好啊，唔该晒，纪俊安，多谢你。 系， 纪俊安咧就系一个关注铁路嘅团体，关注铁路通车公共交通规划联席嘅成员嚟噶。我哋嘅电话系1872311，1872311。各位听众，各位市民，点样睇今次东铁嘅过海段通车咧？吓，系咪真系好兴奋咧？吓，咁啊会方便帮到你几多咧？但系头先亦都可能有种种唔同嘅问题嘅，包括即系譬如12卡车就要退役啦，得翻9卡车啦，仲有就系即系头先车票一个票价嘅结构问题等等啦。大家点睇咧？欢迎打嚟1872311同我哋倾下。电话旁边有听众杨先生喺度，杨生你好， 系主持人你哋好， 你好， 请讲啊。 系咁，我就本身系喺九龙城居住啦，咁我就住土瓜湾嗰边嘅。咁就见今日即系翻第一日翻工日啦，咁都要过海之后，咁都想试下睇会唔会有机会搭下过海嗰个感觉系点啦。咁我今日都咁啱有嘢系喺金钟度走嘅，咁我就金钟过咗嚟红磡啦。咁破工嘅时间咧，其实都发现有好多人系企咗喺往龙个月台啦，即系咁即系都会令 外一啲擔心就係、是，即係如果下晝繁忙時間係咁嘅時候，我仲能唔能夠去即係一停，即係一上一落到去就即刻有車上咧？ 幾點鐘啊？嗰陣時係請問一樣先。 我諗都係啱啱嘅啫，係啦。我而家都仲係喺紅磡站月台坐咗喺度嘅，係啦。 哦，你等咗幾多班車先上到啊？ 我個班就啱啱好就即刻上到啦。咁但係其實個車上環境都係比較逼啲啦，即係因為始終收工時間，其實都見到仲有好多人去排隊嘅。 哦， 你以往多唔多搭東鐵線呢？即係譬如可唔可以同以往去到比較一下呢？ 咁我以前真係比較少啦。咁因為我本身我有時我都係翻工，即係過海翻工啦。咁我就翻北角嗰邊嘅。咁我慣常都係搭開車比較多啦。即係如果而家嚟講啦，咁就港鐵就係話收12.5啦車程。如果我土瓜灣去北角的話，咁如果我搭巴士咧1016嘅話咧，就係講緊收10.5左右啦。咁其實我價錢上嚟講咧，都係有少少分別啦。咁但係喺嗰個感覺上面，其實我會覺得即係16我係比較大機會坐到，即係 有位坐咯。 講緊今次可能朝頭早時，我諗今朝有唔同嘅即係記者朋友都去睇，就其實都幾多人搭嘅時候，我都好擔心喺東鐵上我會唔會可以揾到位坐低咧。咁調翻轉翻工都係一樣啦，我諗。 係。 尤其是翻工，即係都個人即係好攰嘅時候，想揾位坐。即系都揾唔到位嘅时候，随时连车都上唔到，即系会令我比较担心啦。 OK， 好啊，唔该晒杨生嘅电话吓。咁啊，始终咧，其实都系过海，系啲比较长途啲嘅车咧，可能啲乘客真系会关注咧有冇得坐啦吓，即系都唔单止系方便嘅问题，佢哋想坐下都系一个人之常情啊。 系啊，好多时我有阵时去九龙某啲地方咧，我真系宁愿搭即系最巴多过即系搭地铁噶。 OK， 嗱，听埋呢位听众先，有江先生喺度。江生你好， 你好啊， 你好 啊，系啊，佢而家将十二卡车转咗九卡车啦，个问题就企多个坐啦，已经冇得坐啦。咁如果第日啲中咗关，啲人又多咗，跟住新界大中北又再发展，根本上就唔可以能再用个加条物单次加速嚟控制到咯。如果冇得坐位，其实都有个好大问题嘅，万一有个大意外，火车要急停嘅话。个后果会点咧？ 你平时多唔多搭东铁线噶？ 会噶， 都会嘅， 系啊。 咁啊，都担心人多咗嗬。 但系其实我谂个情况就系咪所有车都要过海呢？其实系两条线嘅，落马洲线同埋罗湖线啊嘛。 系啊。 咁会唔会净系落马洲线过海？咁罗湖线就保持唔过海，去到红磡或者去到湖展呢？因为佢而家问题就话，因为金钟摆唔落十二架车啊嘛。 哦。 咁咪唔会金钟咯。 Okay， 你会继续搭噶呢条线哦？ 唯有就系肉搭啦。咁但系结果冇理由次次俾火车钱都系企火车唔系坐火车咯。 好啊，唔该晒江生，多谢你吓吓。咁我哋或者东铁线呢个话题倾到呢度先啦。因为咧就系新闻之后咧，想同大家倾另一个话题啊。咁啊，油麻门近排都有落下雨啦。咁大家去到譬如商场咁样咧，咁啊，譬如拎住把遮吓湿立立咁。会唔会都真系顺手攞个遮袋咧吓，塑胶嘅遮袋咧？咁但系大家都知道啦，即系呢啲遮袋咧，如果系个个都攞，个个都用咧，咁就真系相当之唔环保，花咗好多嘅胶袋啦。咁啊，其实而家有啲嘅环保团体都同咧，即系或者系鼓励啲商场咧，可以用多啲其他，譬如除水器呢啲嘅方法。电话打嚟1872311，同我哋倾下。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7:30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今日是港铁东铁线过海段通车之后首个工作日，在放工繁忙时间，金钟站嘅人流较多，月台不时企满乘客。傍晚6:00之后，部分乘客要等多一班车才能够上车。港铁安排人手在站入边手持指示牌，提醒乘客东铁线月台方向。有住在九龙塘和黄大仙的市民坐东铁线过海段翻屋企，他们说月台不算太挤迫，人流畅顺。港铁表示，通车初期额外加派超过400名职员协助乘客，截至下午5:00，会展站共有超过25,800名乘客人次出入，红磡站有56,100人次，金钟站就有90,500人次。 中文大学发表声明指出，校长段崇智的续任安排是遵照沿用多年行之有效的程序。段崇智与历届校长一样，亦都是经过竞争的激烈的竞争的全球公开招聘程序，最后由校董会聘用。如果校方和现任校长双方都同意续任，就无需再次展开招聘程序。对于有个别校外人士质疑校方为什么在段崇智2023年任期届满前18个月作出续任决定，中大认为有关言论不合理，因为如果校方和现任校长未就续任达成共识，需要尽早展开全球招聘，而根据过往经验，预计需时至少12至18个月。声明又指出，校方本年3月在校内广泛咨询，并举行了8次持份者会议，段崇智的续任获持份者积极支持。两名男子涉嫌去年国庆日在环头磡村点燃和拉落20支挂在路旁的国旗，同被控一项侮辱国旗罪，两人早前认罪，今日在观塘裁判法院判即时入狱两个月，同时颁令两人各赔偿大约2000元给国旗的物主。主任裁判官钱礼表示，侮辱国旗属于严重罪行，需判处即时监禁。辩方早前求情，指其中一名被告醉酒犯事，裁判官认为被告即使曾经饮酒，也知道自己所为。案中有20支国旗被侮辱，17支被焚烧过，当中15支被拉落地。首被告戴上口罩，用打火机点燃国旗。次被告点燃国旗之后，再折返拉低国旗。主任裁判官指，国旗象征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侮辱国旗有损国家尊严，必须判处监禁式刑罚。美国连锁快餐店麦当劳宣布已经展开出售俄罗斯境内业务的程序。麦当劳表示，在乌克兰发生的战争造成人道主义危机，加上经营环境恶化的情况难以预料，令公司得出结论，就是无法继续在俄业务，否则就与麦当劳的价值观不符。公司正在俄罗斯寻找买家接手，以结束在当地30年耕耘的成果。麦当劳在今年三月表示，暂时关闭在俄所有大约850间分店，以回应俄罗斯出兵乌克兰。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最低气温大约20度，明日渐转天晴，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5度，吹和缓东北风。明日稍后转吹清劲东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0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的交通消息。隧道方面呢，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龙尾在马斯道，西行过海回复畅顺啦。红隧九龙入口就只是收费广场去到理工湾位段就较为多车。狮子山隧道去沙田窝打老道龙尾近深华实道，龙翔道的龙尾就去到黄大仙港铁站附近。大老山隧道去沙田九龙入口龙尾近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去将军澳方向九龙入口的龙尾在东九龙政府合处。港岛路面呢，山顶的中峡道较早前因为冧山泥啦，咁近住华苑嗰段呢曾经是全线封闭嘅，咁最新安排呢就是实施单线双程行车。九龙方面啦，而家沿住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裕民坊牛头角港铁站嗰段咧就比较多车啲。新界大埔公路去上水粉岭方向，近住沙田乡事会路至到文化博物馆嗰段咧就仲系较为繁忙。屯门公路去元朗净系新墟一段咧就多车啲。晚间工程方面，早少少提大家啦。港岛西区嘅皇后大道西今晚有工程嘅，今晚9点去到听朝早上6点，皇后大道西西行线近住修打兰街至到威利麻街一段嘅最左线咧会临时封闭噶。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香港电台为香港运动。 元打气。 花剑大奖赛仁川站，香港队男子代表蔡俊彦首夺亚军。 香港电台仅代表听众送上祝贺，为香港运动员打气。 疫情反复，快啲打第三针新冠疫苗啦！ 接种疫苗后，体内嘅抗体水平会随时间下降。接种第三针可以提供额外保护，有效抵御新冠病毒。 最重要系能够减低患重症同死亡嘅风险。 变种病毒嘅传染性极高，如果仲未打第一同第二针疫苗，要尽快打啦！仲要按时打埋第三针，保护自己同身边嘅人。 增强保护，打齐三针。 太阳底下仲有乜嘢新鲜事？ 更全面咁评估中小企嘅还款能力，有咩方法呢？ 我哋想透过新兴嘅技术叫联邦学习。 香港应用科技研究院可信及人工智能技术高级总监张伟伦， 透过加密嘅方法加上人工智能，分享到一啲参考资料，俾到银行评估究竟应唔应该借钱俾呢啲中小企。 逢星期日下午五时， 香港电台第一台， 太阳底下新鲜事。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杨立门。 香港电台抗疫快讯，以下是一则强制检测公告。今日将军澳翠林村秀林楼进行围封强检，请居民按照工作人员的指示有秩序落楼检测，是将军澳翠林村秀林楼进行围封强检的。杨立门，这个时间我们刚才都预告了，会讲一讲关于是雨伞袋的问题。 咁 啊，呢轮咧落雨担遮啦，咁啊入到去商场啦，或者一啲嘅处所啦，可能咧有啲嘅处所会提供一啲嘅胶袋俾你装住把遮啦。咁但系大家都明啦，即系呢个胶袋咧，就可能好多人都用完即弃啦，唔环保啦，咁啊用咗好多塑胶啦。 呢啲一定弃噶啦，呢啲 系啊，都好少人会 再用。好似系咪自己系啊，再带住佢嚟，下次再用翻。 咁究竟點樣可以去到減少呢啲嘅浪費呢？咁而家其實都有唔少商場呢，咁都會設置一啲嘅除水器嘅，即係譬如係講緊一個兩塊板內籠呢，就有一啲嘅吸水嘅棉啊，或者毛巾咁樣，俾你去到擺把遮入去，晾一晾，去抹一抹淨啲水，咁呢就可以少啲水呢，就係入到室內啦咁樣。唔知各位聽眾有見呢啲嘅除水器多唔多地方有咧？还是大家都仍然系好就手就攞个遮袋咧？ 其实都好多商场都逐渐见到有啦，我都用过，觉得都几好用嘅，即系呢种除水器都，因为你唔使又即系又专登去撕一个咁嘅胶袋落嚟，然之后又套上把遮度，咁都几麻烦。你跟住咧就你用完之后咧，你走嘅时候咧，亦都要去抌翻嗰个袋啊，即系你出去嘅时候。咁但系呢个除水器咧就好方便啦，即系几秒钟就搞掂，所以我希望多啲人可以用到。 好，问下各位听众啦，咁大家咧会唔会话都减少？有咩方法可以减少使用呢啲嘅即弃嘅雨伞袋咧？塑胶嘅雨伞袋咧？咁大家又见到啊，即系有咩嘅方法，或者大家自己有咩窍啊，去到减少用呢啲嘅遮袋咧？会唔会自己都带一个嘅可携式嘅一啲除水嘅一啲包装喺出街咧？咁欢迎打嚟1872311同我哋倾下噶吓。咁而家我哋电话旁边请嚟一个环保团体嘅代表，有绿领行动嘅项目经理叶翠文啊，叶翠文你好 ，Hello， 你好， 系嗱，你哋环团咧就系推动紧一啲嘅商场啦吓，去到减少呢啲嘅派发遮袋嘅情况嘅，可唔可以讲下啲成效咧？ 咁其實咧，我哋就2017年開始咧，我哋就做咗一個減少使用或者派發雨傘膠袋嘅審核認證計劃嘅。咁其實開頭嘅時候，我哋就會鼓勵佢哋用多啲唔同嘅設施啦，即係頭先主持人都講話，可能會有啲除水器啊咁樣啦。咁甚至可能有啲地方場地，即係佢係辦公大樓嘅，可能佢就會有遮架啊，甚至可能有啲地方佢係會回收翻市民用過嘅遮袋，咁就俾翻其他人用啊，等等各樣方法咁樣嘅。咁我哋見到個成效咧，就係過去三年咧，其實我哋就推出咗一個所謂叫減量大獎，其實就鼓勵翻啲物業佢哋去製造少啲嘅遮袋。咁佢哋凡係減少咗10%以上嘅咧，咁佢哋就已經可以獲得呢個殊榮噶啦。 咁喺過去三年計咧，其實我哋就幫啲物業咧減少咗派咗至少388萬個遮袋。咁其實如果你話計翻錢啦，即當三毫子一個咁計，其實都幫佢哋慳到116萬咁樣嘅。咁同埋頭先主持都講得啱嘅，因為遮袋呢樣嘢咧，其實就真係佢可能入個物業，跟住可能食個飯行一陣街，跟住走出去嘅時候，佢哋可能就已經唔需要就掉咗去。咁其實用個時間好短，咁所以我哋就覺得啊都。呢樣嘢又唔係真係話好必須嘅，頭先都講話有其他方法取代啊，或者可能市民自己都可以自己帶一啲吸水套啊，等等各樣嘢啊，咁其實都已經可以減少咗呢啲不必要嘅遮袋咁樣咯。 嗯，你見到嗰啲嘅商場啦，或者物業處所嗰啲嘅反應係咪積極咧？即係佢哋係都會唔會積極地用其他嘅代替方法去到代替派遮袋咧？ 其實都係嘅，因為我哋最初2017年參加呢個計劃，其實得15個物業，咁去到上年其實都已經157間，即我哋見到係越嚟越多唔同嘅物業，佢哋都會用唔同嘅方法嘅，甚至我哋見到有啲咧，佢哋好有創意嘅，即佢哋會自己製作一啲嘅除水器，即譬如佢會攞啲客人啲舊家私啊，跟住攞兩塊板，跟住之後自己整啲吸水地氈啊，呢啲都係嘅。佢係用好多唔同類型嘅方法，但係目的都係希望鼓勵到佢哋啲租户啊、市民啊，甚至住户啊，都係用少啲嘅遮袋咁樣。咁同埋我哋都發現到近年嘅趨勢就係，除咗其實呢啲私人嘅物業呢，其實好多政府嘅場地，譬如可能真係康文署一啲體育館啊、博物館啊、圖書館啊，咁其實佢哋都陸續多咗呢啲嘅設施去俾啲市民用。咁所以我相信大家見到有兩塊板喺度都唔會覺得陌生，啲佢都知道大概呢件事啊。原來落雨天見到佢就已經係攞嚟啲幫手抹乾啲把遮嘅表面嘅水咁樣樣。咁所以呢個我哋都見到係慢慢慢慢有個成效，或者市民佢哋都開始接受到呢樣嘢，就唔會話啊以往可能一啲舊管嘅佢哋可能會有機會當佢係唔知係咩，當佢垃圾桶定係奇奇怪怪咁樣。咁我哋見到呢個意識係開始慢慢提高嘅。 係。我想知道你哋嗰个家长计划咧，系家长咗几多个物业或者嘅嗰啲管理公司咧，同埋你哋会唔会都侵政府去玩咧？即系话政府会唔会即系愿意参与呢个计划咧？ 其实我哋头先讲啦，就系开头嘅时候第一年我哋就15间物业，但系去到旧年咧，其实都已经157间啦。咁所以你见到个升幅都好多。咁但系而家呢个计划，其实我哋就我哋都有問過一啲政府嘅物業，或者其實我哋發信通知嘅，其實都係一啲唔同類型嘅物業管理公司。其實無論佢係管理私人場所或者政府嘅場所，其實佢哋都歡迎佢哋參加嘅。咁所以呢個計劃就係唔同類型嘅物業啦。啲頭先講話可能有啲商場就大家會比較見到常見啲，甚至一啲寫字樓大廈，甚至屋苑啊，又或者政府物業啲博物館啊呢啲場所，咁其實我哋都有唔同嘅方法俾到佢哋參加嘅，甚至我哋呢個計劃就係會話到俾佢聽啊，其實佢我哋見到啲情況都係嘅，譬如啲物業佢哋係擺咗除水機喺度，咁但可能一啲擺放嘅位置啊，或者可能個方向啊就唔夠手啊等等，其實都影響到一啲市民佢哋去用嘅意欲，或者會唔會令到影響到佢哋人流出入嗰個場所咧？咁其實呢啲我哋都會落到場，我哋會俾啲具體建議佢哋嘅咁啊。咁所以我哋都係希望幫到唔同嘅物業佢哋去一齊解決遮袋呢個問題。咁我哋可以俾多啲唔同嘅方法，或者可能俾少少，可能轉一轉個擺位，咁其實已經幫到成件事噶啦，咁樣咯。 嗯。咁你哋有你覺得有冇需要或者規管啊，或者甚至即係去到立例啊咁樣嗰、那個程度嘅咧？ 其實我哋都贊成係要管制遮袋呢樣嘢嘅，咁因為其實個說法就係而家坊間嘅商場或者物業其實好多佢哋已經用緊啲唔同嘅方法去取代遮袋啦，咁亦都我哋見到其實有好多物業佢哋係開始慢慢去做真係唔派遮袋嘅，即我哋見到有啲大型商場其實佢哋都可以做到嘅，又或者政府嘅物業佢哋都已經行出咗呢一步，咁。只不過係啲大家都覺得，咁繼續有咪用咯咁樣，咁但係我哋又覺得而家都係一個時機咧，去睇翻其實，即大家都覺得啊遮袋都唔係必要嘅，或者佢都有其他嘅替代品嘅，甚至之前可持續發展委員會佢哋有一個關於禁制即棄塑膠嘅一個諮詢結果，其實都睇到83%嘅機構啊、個人啊，咁公司其實佢哋都贊成要全面禁制，咁所以我哋覺得呢個係一個好嘅時機。咁亦都環保署都講咗話啊，最快下半年都會啲準備啲草案啊、條例啊咁新各樣，咁所以我哋覺得呢個係一個好嘅時機，就希望 真係令到遮袋可能喺香港呢個地方入面絕跡咯。 嗯，哦，我哋引述翻啦，就係、其實政府咧早前就係委託咗可持續發展委員會咧，就住呢個嘅管制即興塑膠咧，就做一啲嘅公眾嘅調查嘅咁。咁呢個結果咧就喺上個月咧就公布咗啦。咁就講緊話咧，頭先你都講啦，咁有83%嘅市民啦嚇，包括係機構啦、公司啦、個人啦，83%嘅人士咧就認為咧係需要管制呢個嘅雨傘袋嘅咁。咁亦都講到話咧係點樣管制法咧？咁就有25%人咧就覺得應該要全面禁止，23%咧就覺得要有啲嘅規管措施啦，23%就有啲嘅自愿措施啦咁樣。嗱，咁所以咧就嗱管制咧可能都係已經係一個公眾嘅都算係大部分嘅市民嘅一個共識啦。咁但係點樣管制咧？究竟係咪全面禁止，或者係有其他嘅一啲譬如有豁免嘅情況啊，或者係個量啊嚇，或者咩處所係仲可以用呢個嘅遮袋啊？咁可能咧都仲有少少嘅一啲公眾意見分歧嘅。你點樣睇咧？有冇可能係即係俾一啲地方可能係俾佢哋繼續用呢個雨傘袋咧？ 我哋其实而家睇到咧，我哋又冇话一啲地方系真系必须要用雨伞袋嘅，即系譬如我哋甚至见到可能大家觉得一啲稍微真系有风险嘅地方，即系譬如医院啊咁，其实我哋都见到佢哋系可以用到除水器，跟住之后甚至可能佢哋喺个地面啊，可能做多啲嘅措施，譬如加啲疏水地石啊，放啲地毡啊，或者吹风机啊，其实都可以帮到呢件事嘅。咁所以如果你而家問我哋有冇話一啲地方係真係佢好有需要豁免，我哋而家暫時又睇唔到嘅。咁同埋因為我哋最近都見到年頭咧，都有啲物業管理公司其實佢已經都宣布咗全線佢哋係完全唔會再派遮袋。咁所以我又覺得既然都有啲物管佢哋願意行出呢一大步啦，咁政府亦都有啲場所啦，甚至可能唔同嘅物業其實佢哋都用緊啲各種嘅方法去令到市民都幫手係少啲用遮袋嘅，咁我又覺得呢件事其實似乎都已經係全民共識啊！政府亦都開始有相關嘅諗法去做草案去管制啊！咁所以我又暫時我哋都睇唔到話有啲咩地方真係必須要用而去要做呢個特別嘅豁免咯。 OK， 好啊，唔該曬葉翠文，多謝你。 好， 葉翠文就係綠領行動嘅項目經理嚟噶。我哋嘅電話係1872311，1872311，聽聽聽眾嘅意見先。有黃小姐喺電話旁邊啊，黃小姐你好， 係我頭先好開心啊，聽到個小姐話咧，希望個嗰啲遮袋咧以後絕跡啊，因為咧實在係冇必要咯。我覺得市民咧應該由生活小節嗰度開始咧實踐環保。咁我自己咧就係好多時都係將嗰啲背心袋啊，或者普通啲膠袋咧，即係細細個咁樣啦，即係睇下把遮裝唔裝得落啦，裝得落嗰啲嘅細膠袋仔咧，就擺定喺個袋度裏邊啊，即係長等嘅啦。咁咧，萬一有雨咧，咪拎出嚟用咯，自己即係裝翻把遮咯，翻屋企就吹乾個膠袋，下次又用翻噶嘛。 哦，即係你會循環再用一啲膠袋嘅。 係啦，市民應該從啲生活小節開始。咪減省好多無謂嗰啲膠袋咯，又係咪先？都唔使人派俾你啦，你自己都搞掂啦。 咁你有冇用過商場嗰啲除水器咧？ 係啦， 都我又冇乜見到啊，我自己又不過我知道有呢樣嘢嘅都。 Okay, 好啊，唔該曬黃小姐，多謝你嚇。咁其實我都見過啲朋友咧，係用過一啲即係自攜嘅一啲除水袋啊，即係佢可能就係一個類似一個細嘅皮袋或者膠袋咁樣，裡面正就係有除水器嗰啲嘅棉啦嚇，同埋即係一啲毛巾狀嘅一啲物質咧，去到吸乾個把遮嗰啲水。 係， 咁你就可以拎起把遮嚇，就唔會佢漏水嘅情況之下，又可以吸乾把遮啲水。 是啊、我自己的做法咧，就係、好多時我係中意用即係縮骨遮嘅嚇。咁、縮骨遮有個袋噶嘛嚇。咁、其實山遮嘅時候咧，你將啲水稍微揈乾少少咧，你收咗把遮之後，你套翻入嗰個袋度咧，已經得噶啦。 所以就真係睇下你有冇心去到， 係啊， 去到減少呢個塑膠嘅浪費啦。 係 咁啊，都問問聽眾啦，大家仲有冇啲咩橋去到減少呢啲嘅遮袋嘅浪費咧？歡迎打嚟1872311同我哋傾下。咁而家電話旁邊咧，我哋請嚟咧就係領展物業管理嘅總經理廖國尚先生啊，廖國尚你好。 你好啊，杨生， 你好， 你好， 系。嗱，睇翻你啲资料咧，咁你哋早前都系有一个嘅运动啦，咁去到减少呢个嘅遮袋，话拜拜遮袋嘅一个行动，可唔可以讲多少少咧？ 系啊，因为可持续发展都系我哋公司核心价值之一啦。咁即系我哋有乜嘢嗰个计划可以即系同各个持份者一起推进去可持续发展个生活，我哋都乐于去做嘅。咁喺今年2月1号开始咧，我哋推行咗拜拜遮袋个环保行动啦。喺我哋旗下75个物业咧，咁我哋全面停止派发一次性攞塑胶遮袋嘅，咁亦都斥资咗130多万啦，添置相关个措施啦，即系防止雨天地面湿滑咁样嘅。咁计划推行至今，我哋观察所得非常之成功啦，唔单止减低咗即弃遮袋嗰个数量同埋造成环境嗰个影响啦，亦都获得客户同埋商户嗰个支持同埋配合嘅。 嗱，你哋就唔再派发呢个胶遮袋啦，咁但係俾啲乜嘢俾啲入嚟商场嘅客人啊、市民啊，去到处理佢把湿嘅遮呢？ 嗱，我哋头先讲我其中添置一样嘢，除咗话地下吹风机，咁我哋最主要一个用具就话一个雨遮嗰个除水器啦。咁我哋喺各个主要出入口亦都摆个除水器，咁加埋适当嗰个告示啦。咁我哋去鼓励入嚟嗰个客户咧，系用嗰个雨遮除水器咯。亦都因为个告示讲咗啊，我哋用呢个除水器咧，唔派遮袋嗰个原因系支持环保啦。咁我哋亦都喺主要出入口咧安排适当嗰个员工啦。咁亦都如果有客户有疑问，我哋会讲解啦。咁亦都安排适当嗰个清洁员工啦。如果有即系地面湿滑嘅情况，我哋会加以拖抹咁样嘅。 有冇检视嗰个成效？就系有几多入嚟嘅客人系有用呢个除水器，同埋佢哋适唔适用呢？ 嗱，我哋大概我哋观察所得，大概有80%或者以上个客户系用个除水器嘅，咁大部分都系适用嘅。咁如果我哋遇到个别客户即系有疑问或者佢唔适用咧，其实我哋个同事咧亦都会喺主要出入口去引导佢点样用嗰、那个除水器啦。 苗生，我听头先你讲，你用咗差唔多130万到啦，个成本系就喺各个即系你哋嘅处所咧，就安装呢啲即系呢啲设备啦吓。咁你哋都有几十个呢啲处所嘅系咪？即系几十个呢啲商场系咪？ 系啊，我哋总数我哋喺75个商场。 75个，咁即系话其实除翻开就每个商场都唔系真系需要好高嘅即系成本去装置呢啲嘅设备嘅吓，咁即系话一个除水器呢？我真系想希望多啲商场可以真系即系跟随你哋嗰、那个即系个做法啦吓。咁即系话你要一个商场安装，譬如可能有几个出口啊，咁样出入口啦吓。咁安装一个除水器，咁嗰个成本有几高度咧？一个商场嚟讲。 嗱，睇嗰個除水器嗰個數目啦，亦都吹風機嗰個數目啦。其實嗰即係吹風機可能係幾百蚊至1000蚊，咁除水器當然唔同嗰個牌子有唔同嘅價錢啦。咁但我哋覺得第一當然我哋用咗呢、這個用除水器代替一次性膠袋嗰個方法咧，我哋亦都可以節省咗派發一次性膠袋嗰個成本啦，咁第二就話， 即係慳咗錢嘅係嘛？ 即係可以部分對沖到啦，我又唔敢講話完全慳到錢啦。咁第二咧就話，如果我那個清潔員工，因為當初我派雨傘袋咧，其實一落大雨半個鐘到一個鐘咧，其實我哋周圍啲垃圾桶啊，或者有啲公用地方咧，都會有啲棄置咗嘅雨傘袋。咁如果我用咗除水器咧，其實我節省咗嗰個清潔員工嗰個時間咧，其實可以用喺其他更加重要嗰個清潔嘅地方啦，例如頭先講落雨拖抹其他地方啊，或者。依家疫情啦，可能我用喺其他消毒啊，周围公众地方设施嘅消毒咁样咯。 咁当然吹风机就要用电啦，当然吓。咁但系除水器就唔需要任何电源噶嘛，系嘛？ 係啊，冇錯，嗰、那個除水器就唔需要任何電源嘅，咁所以亦都用咗呢樣嘢，亦都唔會對碳排放或者環境造成任何個影響壓力。 但都想問翻，即係譬如每位客人佢用呢個除水器要幾耐時間咧？咁如果係都比較多人流嘅時候，咁個個都走埋去除水器嗰度，可能咧就會有一個人流堆積嘅情況咧，就不利嗰個嘅即係流動啦咁樣。咁有冇呢個情況咧？點樣解決咧？ 我哋就暫時睇唔到咁嘅情況啦。咁第一，當然我哋亦都要視察嗰個出入口嗰個人流嘅情況啦。因為有啲多人流嘅出入口，我哋就配置唔止一個除水器嘅。咁第二啦，亦都真係主要嘅出入口，亦都要有清潔員工或者保安員工可以睇住幫手啊。如果有客人有需要，我哋引導佢用個除水器啊，同埋俾翻啲指示佢點樣做啦。 呢啲嘅除水器其實就有冇一啲即係保養維修嘅問題嘅咧？因為我都見可能有啲市民咧就唔係好識用呢啲除水器咧，可能即係唔真係不當咁使用啦，可能當佢垃圾桶啊，甚至整壞咗，會唔會有嗰啲情況啊？ 因為依家我哋用個除水器咧，其實市面上因為一路進步啦，依家用嗰個除水器就唔係話好似舊式嗰、那個外觀似一個垃圾桶嘅。咁如果大家有留意咧，其實兩邊咁我哋將把縮骨遮又好，長遮又好啦，都可以啱用嘅喺除水器嗰一個。咁我哋估計可能係三至五秒鐘咧，其實已經完成一個客户或者一把遮嗰個除水嗰個過程啦。咁所以其實係非常之方便耐用嘅。咁嗰個除水器嗰個棉芯咧，其實用咗一定嗰個時間，又可以攞出嚟消毒啦、清洗啦、循環再用啦，咁所以都係好方便。 好啊，唔該曬苗生，多謝你。系苗国尚先生咧，就系领展嘅物业管理总经理嚟噶。嗱，我哋电话18723111，仲有位听众想发表意见，有洪小姐喺度。洪小姐你好 ，Hello，Hello， 你好，请讲啦。 咁嗱，我咧嘅做法咧，我就出街我奉旨，我就唔会拎人哋嘅遮袋嘅，因为呢件事我已经做咗好多年噶啦。咁我就会做咩咧？我本身就会拎出街有个嗰啲系嗰啲以前免费送嗰啲遮袋，个袋里边系好似毛巾质地嗰啲咧。咁你擺把遮落， 我頭先講嗰類啊，你繼續講。 縮骨遮，用縮骨遮，所以咧擺入去就好方便，幫你索一索咁就搞掂啦。咁儘量我就唔拎。如果我係去到個商場嗰度，萬一我真係冇帶到個遮袋，如果係真係落咗雨，我有帶遮嘅話咧，咁我就好似頭先嗰位你另外一位主持就，我揈乾佢之後， 跟 住先擺入個袋度。咁另外仲有一樣嘢，我就話商場嗰啲遮遮好多時見你行入嚟，第一時間指住你就話。攞遮袋咁樣樣咯，我覺得呢樣嘢係啊，所以有時咧係唔係淨係你唔得，跟住我就好快屋企門口搞掂自己，先至入去商場度咯。係啦， 好啊，好啊，唔該曬， 唔該曬你。 謝謝你咁啊，洪小姐都講咗一個即係文化上嘅問題啦，可能有啲嘅商場根本就派開㗎啦，派開遮袋㗎啦，咁所以呢就一到落雨天呢，大家拎住把濕嘅遮入嚟呢，就好多時啲員工呢就即刻自動呢就叫你啊攞過啦咁樣。咁但其實呢樣嘢係可以改變㗎嘛， 係啊，所以我諗都係一個風氣嘅問題啦。即係我諗，如果大家多啲人認識咗呢樣嘢，多啲商場係真係安裝呢啲除水器咧，我覺得真係好快，我諗香港人都能夠習慣。好似嗰陣時，譬如話膠袋徵費，即係五毫子咁樣，根本而家好多人去超市都唔會即係要嗰個膠袋嘅。 嗱，除水器係替代方法啦。咁如果將來啊，政府真係禁制呢啲嘅塑膠嘅遮袋嘅話咧，咁到時大家冇得用啦，咁自然咧又會諗啲新嘅方法去到拎翻你把濕嘅遮啦，係啦。好啦，我哋時間咧就嚟到呢度啦，咁啊，聽日再見啦，拜拜。 拜拜。